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志恩你好， 你好。 咁啊，其实上星期咧，就好多关心体育嘅香港人就好开心啦。 嗯， 因为上星期就我哋即系啱啱呢个周末啦，咁我哋就恭喜咗好多即系喺杭州亚运有即系杰出表现嘅运动员啦。因为今届杭州亚运咧，我哋即系香港嘅代表就香港代表队咧，就一共攞咗53面嘅奖牌啦。咁系即系历嚟之冠嘅。 系。 系啦，咁所以即系上个星期咧，我哋节目都有关心咧，即系嚟紧啊体育嗰个项目嘅发展啊，同埋即系资助方面咧，应该系点样去做啦？咁我哋今日咧都继续会即系关心，又点解咧？啱呢个礼拜六就即系杨永雄啊，我哋文体局嘅即系局长咧，即系文体旅局嘅局长咧，就讲过咧，即系会有一个试行嘅模式，睇下系咪向一两个项目咧投放更多嘅资源。 嗯， 咁问题嚟啦，咁究竟点样拣边啲项目会投放咧？ 系嗱，呢度我谂都有几点可以倾啦。咁因为即系首先第一啦，我谂其实咧，即系杨雄局长讲呢样嘢咧，即系话即系用一两个项目去试行啦，去投放更加多资源咧。其实呢个都系有回应到咧，即系过往有一啲运动员咧就认为啊，点解攞咗奖牌嘅项目咧，先至获得政府投放多啲资源咧？但系其实一啲所谓叫非精英项目咧，佢哋入边都有啲精英运动员噶嘛。咁佢哋亦都今年喺即系亚运个成績是非常好啦，咁而且佢哋其實都孭住香港隊嗰個名咧，即係為香港出戰嘅，咁但係又即係冇獲得一啲應有嘅資助，咁所以即係其實咧，我諗局長呢一個嘅建議都係回應咗一啲嘅運動員嘅佢過往嘅一啲嘅辛酸啦，咁。而且咧，我諗亦都從一個投資角度嚟講咧，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大家都可以想象下咧，即係有啲新興項目咧，可能其實咧唔同嘅國家咧，而家佢哋都未興起嘅。咁如果你等多五至十年嘅話咧，如果到到嗰個項目已經普及咗咧，即係你要同人爭嘅時候就好難。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試行項目咧，我諗都係一個叫預早投資啦，即係喺香港預早發展咗先嚇。咁簡單嚟講就係攞咗個頭啖湯先。咁如果咧即係我哋過多幾年嘅時候咧有成績嘅話咧，其实就系可以系即系超前部署吓，即系比起第二啲国家。咁但系咧就翻去咧，志坚头先讲个问题啦，就系其实咧，如果我哋讲一啲所谓叫非精英项目咧，都有非常之多嘅。咁究竟譬如电竞啦、桥牌啦等等，咁究竟边啲咧先应该系放入去嗰个试行嘅项目入边咧？点样去拣咧？咁而家即系局长就话会同业界倾啦。咁但系我哋今日都可以去谂一谂啊，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嘅标准去判断诶，即系边一啲系试行先啦。 系咁，你讲开即系一啲新兴个项目啦。咁有啲项目其实我认识咗好耐啊，即系讲紧好似霹雳舞咁样啦。咁啊，霹雳舞就即系可能一般。即係聽眾可能覺得，咦，佢係體育項目咩？咁但係嚟緊明年嘅即係巴黎奧運咧，咁就即係霹靂舞都係項目之一。 係 咁啊，咁呢一方面咁啊，咁又會唔會揀咧？咁樣咁當然即係點樣去揀咩項目可以去入到即係有更多嘅資源投放啦，甚至乎係點樣揀嗰啲運動員咧？咁都係一樣，因為個問題嚟喎。咁你係個人咧，定係隊制咧？咁都有得去傾咯。 係咁，同埋呢個其實亦都咧牽涉，即係話我哋過去咧去揀一個精英項目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準則就睇佢譬如過往喺嗰一啲嘅體育城市入邊攞到幾多獎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有個經驗嘅，就係、是、譬如我哋睇咧第二啲國家啦，即係可能英國咧，佢哋唔係淨係睇攞幾多個獎牌嘅，即係佢都會睇咧嗰個運動咧，究竟係咪可以喺一啲基層嗰度普及到啦，或者係咪可以鍛鍊到個國民體格啊？咁即係亦都係我哋所講，即係除咗精英化、城市化之外咧，即係普及化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記得咧，即係以前喺港大讀書咧，有一個運動其實好多人玩嘅，叫棍網球啊，即係佢喺日本、美國都好多人玩。咁譬如呢一種，即係喺香港嚟講，佢可能係好普及，但佢未必係喺運動項目上面攞到好多獎嘅。咁呢啲又值唔值得政府去投放資源呢？咁呢個我諗都值得同嘉賓去傾一傾啦。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對於嚟緊如果係揀一啲 項目啊，去投入更多嘅資源去發展嘅，咁你又會點樣揀呢？咁啊，歡迎咧打嚟1872311 同你傾下嘅。咁啊，只係咁你講到話咧，即係投放資源咧，咁其實講緊即係要有啲即係睇法，就係究竟啊，需唔需要一啲硬件嘅協助啦？因為有啲項目你話點樣揀咧？咁其實有啲業界都有意見嘅。咁究竟你揀係咪應該揀一啲可能係唔暫時唔需要太多硬件嘅項目先？因為如果你有一啲可能你話啲賽事你要有一個場館咧，可能起得一個場館嚟，咁可能又要等咯咁樣。咁即係如果嚟緊想試嘅，咁係咪要揀一啲呢一類型嘅項目去？即係去思考咧咁， 係即係呢個都合理嘅。咁我諗，譬如街舞啊嗰類咧，即係唔使話你真係要一個訓練場地嘅話咧，咁你一啲短期嘅試行咧，其實都適合嘅。咁如果你頭先所講啦，有啲大型體育設施話你一起要幾年先起，咁就似乎唔係好啱。去即係作為一個試行嘅項目啦，咁另外咧都有個角度睇就係話，即係嗰個體育總會有個透明度，咁因為譬如啦，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啦，阿雷 Sir 都提到一點啊，佢就話如果局方咧要考慮相關項目咧，其實體育總會都要睇下佢係咪有一個透明度，因為我哋都係即係想嗰個資源分配咧係有一個即係起碼公眾知道係點樣用啦，咁就否則咧會重蹈咗過往因為管理不善咧有損運動員發展。展嘅情况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大家可以去谂嘅一个角度。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你又会点样拣一啲项目去投放更多嘅资源咧，去发展咧？咁你又会用一啲咩嘅准则咧？咁啊，欢迎打电话嚟咧，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先同嘉宾倾下。 好，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郑永纯，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亦都系体育委员会成员。你好啊，郑永纯。 你好。 你好。 系啦，咁啊，同你倾一倾啦。咁即系我哋今日就讲紧，即系上星期啊，即系杨局长就话啊，会睇下试验系揾多一两个项目去投放更多嘅资源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咧，其实如果用你嘅角度，你又会点样去即系判断应该点样拣项目先啱咧？ 但首先咧，即系我哋都见到啱啱刚过去嘅亚运会咧，我哋个成绩系好好啦。咁特別係除咗係我哋一啲嘅傳統，大家都覺得有啲獎牌機會嘅項目，包括咗劍擊啊、游水以外咧，其實今次咧都多咗好多咧，大家平時比較少接觸嘅運動，但係其實佢都係做得好好成績嘅，包括咗可能係象棋啊、橋牌啊，以到電競又或者高爾夫啊等等咁樣，咁有好多項目咧，其實都做得好出色嘅，咁都顯示出運動員嘅過去嘅努力同埋佢哋嘅成績啦。不過亦都，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咧一啲所謂嘅非精英項目咧，其實過去佢哋嘅發展咧係都遇到好大嘅困難嘅，因為佢哋咧即係並不是可能係精英運動項目，所以咧佢哋有啲係未能夠入去體院嗰度受訓啊，各方面好多資源咧都係靠即係一啲嘅體育總會或者民間去籌集嘅，咁都窒礙咗佢哋嘅發展嘅，咁。所以即係我聽到早前啊楊局長佢都有講過話嚟緊，希望考慮係增加一啲嘅資源，係俾一啲所謂嘅非精英項目啦。我自己係歡迎嘅，咁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項目咧，係可以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咧，係可以搭上一個更高嘅台階。 我哋頭先都傾到一點咧，就係即係過往咧要去定義精英項目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睇成績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參考翻外國嘅一啲經驗咧，其實即係成績以外啊，即係佢哋都睇第二啲嘅標準嘅，即係譬如就係佢嗰個運動嘅普及性啊，或者係咪即係做到一個國民強身健體嘅一個目標啊？咁香港咧即係之後要去再定義嗰個精英項目嘅時候咧，係咪都可以有多一啲嘅標準可以參考咧？ 我自己覺得係有好大空間嘅，因為咧其實就分開幾個層面啦。我哋過去咧係當然我自己覺得係都係成功嘅。我哋喺精英化發展裏面咧，我哋有啲嘅項目，我哋知道我哋喺嗰個一路發展裏面咧係因為我哋香港嘅特質，又或者有一個嘅機空間，例如劍擊咁樣。咁我哋都發展咗自己一套嘅文化出嚟，打出咗好嘅成績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有好多。不同的項目呢其實可能它的競爭性是很大但是它很受市民歡迎的簡單說譬如足球籃足排籃球足球排球其實它是很受市民歡迎的大家可能見到去到大球場每一次都有過萬的觀眾的去到看甲組的籃球每一次都是坐爆場的其實這些都是很受市民歡迎的運動的不過由於即如果它要跟世界去比競爭的話其實真的很難的即我們香港隊真的很難打贏美國的樣但是是不是真的都在都係值得去繼續推動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好大嘅空間啦。咁另外咧，有好多項目咧，其實過去咧，佢哋都係係因為佢哋嘅體育總會咧係做得理想，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嘅成績咧，即係都係一路持續進步，以至到咧佢原先係喺個 運動成績以外咧，佢推動體育嘅普及化，又或者咧係成個同學校嘅結連啦，同社區嘅結連都做得好好嘅。咁呢啲係咪都有個空間係俾一啲嘅資源佢咧？我自己覺得都係有一個好嘅地方係可以值得去做咯。 咁啊，鄭永純頭先即係照你嗰、那個即係邏輯咧，係咪話類似例如話好似足球呢一類運動，我哋都可以係投放更多資源咧？ 我覺得可以諗啦，當然足球過去其實我哋都投放過唔少資源嘅，由鳳凰計劃開始我哋都講緊。咁當然嗰個成效有時有啲人就即係好壞參半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見到近年嘅港隊嘅成績係好唔錯啦。我自己都成日都有巡睇港超聯嘅。其實我覺得都係做真係香港嘅一個港隊又好，港超聯又好咧，啲運動員係踢得好好，同埋都係好好大嘅空間係去係越做越好嘅。咁譬如呢啲都係值得係去支持佢哋啦。咁另外頭先都講緊啦，我哋有好多隊制嘅球隊咧，其實都係做得好成績嘅。即係啲人咧好少討論，譬如我哋嘅板球啦、棍網球啦、曲棍球啦，其實咧已經喺世界嘅前列嘅。我以棍網去嚟做例子咧，即係 lacrosse 喺香港而家咧 lacrosse 喺全世界咧係大概排緊50名內嘅。咁其實都係喺亞洲咧係投咗兩三名嘅。咁嚟緊喺2023，即係下一屆嘅奧運會咧，都其實都已經係最近立咗項係棍網都係可以係打奧運嘅。咁其實我哋香港隊係有機會嘅，咁所以過去呢啲咁樣嘅球隊，其實相對起咧，就嗰個所謂嘅資源撥俾佢哋咧就唔多咯。咁呢啲其實亦都可以考慮支持啦。我舉多個例子，譬如跳繩咁樣，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跳繩咧喺香港咧係好犀利嘅。啱啱喺剛過去咧，有個喺美國嘅跳繩嘅全世界公開賽咧，香港係攞咗幾十面牌。即係亦都破咗好多嘅世界紀錄嘅，咁但係佢哋今次去美國咧，全部咧都係自費咁滯嘅，即係每一個嘅去出嚟嘅球員都可能要係自己，可能要俾一個幾大嘅經費係出去比賽咁樣。咁譬如呢啲嘅，我哋日後都希望可以，譬如如果可以做得到嘅，咪一步一步俾多少少資源佢。咁我哋可以用好多嘅指標係去作一啲基數去參考嘅，即係唔好淨係單以成績作為一個指標，可能睇佢哋嘅體育會嘅發展做成點啊，佢過去呢幾年嘅發展係做成點等等，有好多睇到聽主持人都有提到，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量度指標咧，係去決定我哋究竟係值唔值得去支持嗰個項目咯。 我見到咧，即係阿楊局長佢去即係講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叫新興嘅一啲潛質嘅資助項目啦，咁佢都有講到有一啲嘅標準嘅，當然未係好具體啦。咁佢就話到係要適合香港啦，同埋只要提供更加多資源咧，就有機會取得佳績嘅項目嚟嘅。咁除咗呢兩個嘅條件之外咧，其實有時咧，我哋見到有啲嘅運動項目咧，可能係有時。有時冇嘅喺啲大賽入邊，即係譬如可能電競咧，佢未必係可能亞運佢可能有，咁奧運佢又未必有。咁譬如呢一啲嘅情況，會唔會都增加咗要去揀嗰個項目嘅難度咧？ 會嘅。嗱，我哋成日都講嘅，譬如桌球就一個好嘅例子啦，因為桌球就不是亞運今屆嘅項目，咁就變相佢哋個資源就又有個人機喺度啦。咁所以咧，即係究竟揀選項目咧，其實過去真係好，其實就好取決於佢哋喺出邊一啲嘅國際賽或者亞運啊、奧運嘅成績嘅。咁我哋都如果係有一個另一類嘅量度指標嘅話咧，咁都其實變相咧係俾咗個大啲嘅空間。佢哋去發展咯，咁頭先都有講到啦，我覺得即係都係未必係一定淨係講緊嗰個喺國際嘅成績嘅，即係我哋都要睇埋好多其他嘅指標嘅。嗱，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個體育會嘅未來嘅體育總會嘅發展係重要嘅，過去亦都大家都有個睇法係覺得體育會應該更公開透明啊，係去做嘅。咁我哋呢啲都可以有呢個量度指標嘅，即係譬如佢喺過去嗰五年。在那個地區的譬如培養了多少苗子參與體育項目，又或者他讓到入了在多少學校做了多少學校的工作，又或者是他在推動這個體育項目做了什麼工作，都是可以一些去指標是去量度是怎樣去做咯。但其實正反轉睇，其實我們現在呢有一間的體育的即體院啦，咁其實他就是做一個主流的精英運動的項目的，其實是不是有沒有空間我們再可以擴闊一點呢？其實香港大學都一樣的，即是你有香港大學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大學，這樣都可以有少少分野的，即是我們體院就做緊呢一啲，咁可能我哋有其他嘅一啲項目嘅資助係做緊某一類型嘅嘢去推動嘅，咁都等佢有個台階可能可以升上去體院，又或者點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一個嘅空間去諗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又认为有咩指标会适合去拣选为投放更多资源嘅即系体育项目咧？咁啊，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郑永顺，我啊想问下啦。咁如果话投放资源，应该系俾啲咩资源啊？头先你有举过啲例子啦，例如系棍网球啊、板球啊，或者系跳绳啊。我先讲棍网球先啦。咁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咁如果系棍网球，咁如果真系要俾资源，系俾多啲咩资源佢哋先啱咧？ 早前咧喺五年前咧係有一個咧隊制嘅運動員嘅資助計劃，其實喺2018年1月做嘅。咁當時候咧就係即係譬如喺籃球啊、手球啊、曲棍球、冰球、壘球等等咧，咁係有啲額外嘅支援俾佢哋嘅。即係譬如咧，佢哋大概係每個月咧係俾4000蚊每一個嘅港隊嘅成員咧個財政嘅資助嘅。因為呢啲嘅其實呢啲運動員咧，其實佢哋都幾辛苦嘅，因為佢哋通常大部分都係翻緊工嘅，即係有職業喺身嘅。咁但係佢哋咧一個禮拜咧要練習好多日嘅，即係可能有最少有2-3晚要練習，可能禮拜六日全日都要比賽，都係為咗香港去做事啦。咁所以呢幾千蚊嗰、那個嘅資助咧，係我覺得係有個需要喺度。咁呢個計劃咧就已經行咗5年㗎啦。咁我自己都希望政府都可以有一個審視啦，即係係咪都可以就住好似即係如果係將佢擺埋一齊，就日後都傾即係體育資助計劃嘅時候，都可以考慮即係呢種嘅資助模式喺嗰個運動員嘅支持者定少少嘅支持佢，等佢都可以有個資助咧。咁呢個係一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嘅大賽，頭先都講啦，即係譬如我哋喺跳繩隊咁樣，佢即係出到去一啲去到某一個水平嘅國際賽事，政府係咪都可以俾佢哋一啲嘅去出去出國比賽嘅機會同埋費用咧？即係唔好令佢哋覺得係因為個費用而未能夠參與某啲嘅賽事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啲嘅資源啦。第三，我覺得即係譬如喺嗰個行政方面、行政管理方面，又或者喺係咯，呢方面亦都可以俾多啲支持啦，因為大家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嗰個喺嗰個行政管理方面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咧，有啲細啲嘅體育總會咧，相對起係比較困難啲嘅。咁如果我哋可以俾多少少呢啲行政管理嘅經驗或者資源俾佢，等佢都可以喺嗰個體育發展裏面做得大啲嘅話，亦都係某程度都係好啲啦，咁樣啦。咁其實咧，而家我哋都向緊體育產業化呢個方向嘅。我自己除咗希望政府係俾資助，直接資助呢啲嘅運動以外咧，其實我都期望咧，即係政府可以做多啲唔同嘅配對啦，鼓勵多啲嘅商界啦，多啲係去投放啲唔同嘅資源俾佢哋啦。因為我自己就身兼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其實過去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大型嘅體育比賽咧，都係搞得好成功嘅，譬如剛過去嘅羽毛球賽，啱啱做琴日嘅網球邀請賽，其實都係好成功嘅，都係一個產業嚟嘅。咁譬如呢啲嘅好多商界咧，亦都係因為呢啲比賽而冠名去贊助啊咁樣。不過而家就似乎流於喺嗰個大型嘅體育賽事嘅贊助為主嘅。咁日後可唔可以即係譬如可能有啲配對，係讓到啲商界嘅朋友，佢可能咧鼓勵佢哋去贊助某啲嘅運動嘅項目，或者係比較中小型嘅運動項目，跟住佢可能政府係有啲嘅支援俾翻呢啲，或者鼓勵俾翻呢啲商界嘅，咁又變相可以咁樣推動到成個體育嘅細啲嘅項目嘅發展。 鄭永信睇翻而家嗰個精英項目制度，佢有分 A 級同 B 級啦，咁、那個支援範圍都有啲分別嘅，即系 A 級基本上即系全包宴啦，即系有教練啊，有發展計劃啊，有一啲醫學支援啦。咁 B 級咧就要睇情況同需要嘅。咁如果我哋頭先講到嗰、那個即系一至兩個嘅試行計劃咧，譬如係咪基本上可能都應該要俾一啲醫學啊或者運動科學上面嘅支援嗰啲嘅運動員啊？ 這個當然都是好的點子啦。但我們剛剛即之前幾年前，我們除了三塊以外，我們就發展運動醫學和運動科學啦，這兩個都是其中一個重點來的。咁所以日後這個都譬如在個支援方面，即是剛才說譬如在個配套那裡某些的小一些項目，我們一樣可以提供物理治療的服務啊，或者是所謂可能看一些受傷的醫生啊那些項目啊，又或者是其他可能有啲科研嘅成果都可以等佢哋都可以受惠得到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嘅推動咯。其實都係嗰句，我哋而家係發展成個體育產業化，喺個體育產業化嘅框架裏面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體育咧係可以咧擺落去佢哋嗰個體育運動員嗰個發展嘅身上面嘅。咁我覺得就係我哋可以從一個比較闊啲嘅畫面係去睇咯，唔係單單話政府就係俾幾多錢去某一個項目嗰度咧。我哋希望係做到即係大家。整個產業是他幫了個運動員之餘在那個的譬如運動的醫學上面都令到他們那個都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而家香港嚟講，我哋所謂一啲叫非精英項目咧，就陷入咗一個即係局長都形容嘅情況，就係、是、有雞先定蛋先嘅一個惡性循環啊！即係話政府唔肯投放資源啦，咁所以嗰啲總會又推廣唔到，咁而冇資源咧，其實嗰啲運動員咧個技術又提升唔到，咁所以咧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就係、是、你越唔投放資源落去咧，其實嗰個項目咧就係、是、越容易步向沒落啊！咁所以而家政府都係希望行出一步咧，就希望揀一兩個咧有潛質嘅運動項目咧，就投放多啲資源落去。 咁就算係精英項目啦，裏面都有分 A 級同 B 級啦。咁當中其實個資源投放都會有差別嘅。咁、即係按個邏輯，就 B 級嘅精英項目就會個資源又會少啲啦。咁啊，點樣去平衡咧？同埋嚟緊而家個體育發展，我哋政府已經講咗話要其中一個方向就係要專業化、產業化。咁呢方面即係有一啲項目喺香港係咪又能夠可以去到呢一個即係發展咧？咁樣咁即係所以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對於呢一方面咧有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872311同你傾下。咁我哋先同咧有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象棋總會秘書長黃家寶，黃家寶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啊，咁啊，象棋喺今届杭州亚运咧都有成绩，咁啊攞到铜牌，咁啊恭喜晒先。 多谢。 系啊，咁我哋都想即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哋今日讲紧个体育发展咧，除咗阿局长话啊会睇下系咪揾多一两个项目做一个试点啦。咁因为好似象棋咁样，其实本身都系精英项目嚟嘅，咁但系属于 B 级啦。咁其实你自己睇，其实喺呢一方面嗰个资源而家投放喺象棋方面咧，系咩情况咧？ 我哋中国象棋应该嚟緊下一个季度先至可以申请 B 级项目。 哦，系，咁所以即系嗰个情况就即系而家，咁但系如果之前咧，如果之前未入去 B 级之前咧，其实你哋嘅资助系点嘅情况？ 我哋平时每一年都会有LCSC 即系康文署去sponsor 一啲即系资助一啲嘅比赛啦，本地嘅比赛，我哋一年会有四个比赛嘅，咁啊涉及就可能系成人组啦、小学生、中学生同埋大专组咁样嘅，咁我哋每年有即系呢四个比较大型少少嘅比赛咁样。 嗯，咁我哋都想咧，即系可能听众都知多少少咧，就系佢如果本身咧唔系一啲叫做精英项目咧，喺香港嚟讲咧，嗰啲运动员咧而家面对紧一个即系发展上嘅问题，会系具体嚟讲会系点样？ 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未係即係我知道 B 級項目，我哋將會即係會多咗對運動員嘅支持啦，或者資助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未成為 B 級項目之前，咁佢哋可能面對嘅就可能有時係有啲。好大部分嘅棋手啦，都唔係全職啦，可能有啲要翻工啊，或者有啲係教書啊、補習啊，咁去維持佢嘅生活，然後再去即係追夢啊，跟住繼續去練棋咁樣。咁對於佢哋嚟講，可能比較吃力啲啦，因為佢哋可能一方面要兼顧自己嘅事業啦，咁另一方面又要兼顧自己嘅訓練同埋比賽，咁再加上可能。佢哋有時即係大部分嘅比賽可能都要自費啦，咁所以呢啲係佢哋面臨即係比較大啲嘅要面對嘅嘢咯，係啦。 咁黃家寶講翻，即係話如果象棋總會咧，如果你哋喺揀選即係運動員方面，即係或者棋手方面咧，其實有啲咩準則？因為即係可能同精英嘅體育會又唔同啦。咁你哋如果喺未成為精英運動會之前，其實你哋點樣去揀棋手嘅咧？ 因为其实中国香港象棋总会即系其实喺香港都成立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哋每一年都会有好大型嘅个人公开赛啦，咁我哋嘅成绩就会会根据个人公开赛同埋我哋嘅团体赛嘅成绩嘅，譬如我哋每两年就会有一个世锦赛嘅，咁世锦赛系边啲人可以代表咧？就系可能系你嗰一年攞咗第一名、第二名，因为通常我哋要睇到几多个名额嘅啦，有时得一个名额啦，有时候两个名额，咁通常系排名第一或者排名第二嘅嗰啲可以去参赛咁样咯，咁我哋嘅准则就会咁样。咁你话有啲 U16 嘅比赛，我哋就会睇小朋友，例如小学生嘅比赛同埋中学生嘅比赛啦。 嗯，嗱，黄家寶，头先我哋倾开咧，即系杨润雄局长咧，即系前几日提嗰样嘢啦，就系话希望有一两个具潜质嘅运动项目咧，就想做一个试行嘅计划，就放多啲资源落去。咁头先我亦都倾到咧，即系呢种所谓叫投资咧嘅效益喺边度嘅？因为如果有啲项目咧，可能系一啲新兴项目咧，其实香港即系如果预早去投资落去咧，可能会抢到一个头啖汤啦。因为如果当嗰个运动系普及咗，即系譬如好似游水咁样，其实系好难去争到一个好成绩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咧，譬如喺象棋嚟讲咧，其实而家喺全球算唔算系一个即系已经好多国家会投放资源落去嘅项目嚟嘅？ 其實我嗱，如果咁講啦，中國象棋都算係嗱，因為我哋譬如我哋世錦賽其實都有二三十個國家喺我哋嘅世象聯入邊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每一次佢哋都會嚟參加比賽咧？其實又唔一定嘅。咁但係你話十幾個國家，咁其實基本上每一次都會有㗎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每一個國家都會投放好多資源咧？又唔一定。咁但係你話可能有幾個都係可能越南啊、馬來西亞嗰啲會比較投放得多啲啦。咁中國就一定唔使講啦，一定係好多資源喺佢哋嘅中國象棋嗰度嘅。 咁黃家輝頭先提到話，即係投放好資源方面咧，其實你哋如果以香港為例啊，我哋即係需要啲咩資源咧？額外嘅資源。 額外嘅資源，咁我哋其實比較需要喺啲場地啦，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嘅運動員或者棋手，佢哋都係喺自己嘅俱樂部啊，或者有啲係自己練啊咁樣。咁我哋而家暫時係未有一個好固定嘅地方俾佢哋可以訓練嘅。咁其實我都有同體院反映啦，其實我哋會有機會可以入到香港體育學院啦。咁因為一嚟對於啲小朋友嚟講，體院係一個佢哋好高嘅門檻，其實大家可以集中喺一個地方訓練，其實對佢哋嘅發展啊、地區培訓啊或者青少年培訓都會好大嘅幫助。 因为咧，头先阿李志坚个问题咧，都关乎即系而家，譬如精英项目入边，佢都有分 A 级同 B 级啦。咁 A 级啊，真系好多即系全包嘅支援咁滞咧，即系譬如一啲全面运动科学啊嘅支援啊，总教练啊，一啲医学支援等等。咁 B 级就要睇情况去制定嗰个资助同支援嘅。咁譬如喺象棋嚟讲咧，即系头先我提嗰啲咧，边啲类型嘅支援你哋系特别真系好需要咧？ 其實譬如我所講嘅場地訓練啦，咁可能係真係譬如我哋出外嘅集訓啦，或者出隊嘅費用，即係經費啦，再加上可能係譬如係心理醫生啦，即係或者係心理輔導啦嗰啲，我覺得都係好需要嘅。因為你話你話如果譬如物理治療啊，或者醫生啊嗰啲，我哋又唔係話特別需要嘅，因為捉象棋其實唔會話好受傷，不過坐得多可能物理治療就都有幫助嘅。咁但係話因為我哋每一個比賽個時間都比較長啲，即係我哋可能每一輪或者每一局嘅比賽，如果我哋慢棋嘅可能即系可以发展到去四个钟，甚至有啲棋手会去到七个钟。咁呢啲系可能系佢哋嘅心理质素要培养得好好咯。即系除咗佢有咁嘅技术之余，咁我谂佢嘅心理状态啊，或者佢心理调整都系好紧要咯。 咁其实话即系如果讲紧即系呢几方面啦，咁如果以场地心理辅导同埋呢一个即系相关嘅出外嘅集训咧，你如果你哋睇即系嚟紧，你哋最需要系边一方面即系嘅资源系优先先咧？ 我認為即係可能係出外集訓同埋出外嘅經費係會優先先啦，因為象棋其實即係譬如佢同其他項目唔一樣，例如佢唔係好似劍擊或者游彩一定有個泳池或者有個劍擊館你先可以訓練噶嘛，咁其實象棋比較簡單啲，咁又相對嚟講場地，我哋當然好想有個固定嘅場地，但係佢係咪一個最重要嘅一環？我覺得暫時唔係住嘅。咁但係你話可能係佢哋出外嘅集訓嘅經費啊，或者佢哋比賽嘅經費，咁我覺得呢啲對運動員嚟講個負擔可能會即係減輕咗。是会非常之好咯，对于佢哋嚟嘅将来嘅发展。 头先我都倾到咧，即系如果政府真系要去投放资源落去一两个试行项目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准则会系点样？咁我哋其实都同第二啲嘉宾倾到啦，即系嗰个项目咧，除咗佢嘅即系喺城市嘅成绩之外咧，其实佢喺香港嚟讲受唔受欢迎咧，即系都应该系一个嘅准则嚟嘅。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即系而家譬如象棋喺即系香港入边嗰个发展系点样啦？同埋如果譬如你哋要去建议政府即系要去拣有啲咩？运动是重点去支援的话，即你们会觉得有什么的准则是特别重要呢？ 如果咁你問我嘅，咁我當然係好希望政府可以投放住喺我哋嗰個運動度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嘅香港嘅運動亦都好多都發展得好好。咁係咪真係話你發展中國象棋啦？其實亦都唔係一定嘅。咁我即係都根據睇下，即係政府自己都有自己嘅準則噶嘛。咁但係你問我，我當然好想佢哋發展中國象棋啦。咁你話嗰、那個受唔受歡迎啊？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準則嚟嘅。咁同埋睇下佢有冇即係普唔普及啊？又或者佢係咪一個群眾運動啊？咁樣因為對於可能好多市民嚟講，其實一副象棋對佢哋嚟講係好容易噶嘛，咁如果你話我哋多啲資源嘅話，其實對於個推廣係會好好多咯。 好，咁多謝曬阿黃家寶，咁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先。咁黃家寶咧係香港象棋總會秘書長，咁啊，心急捧位聽眾，你又會點樣揀即係咩項目會投放更多資源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3同你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Xu again. 最近咧，國際新聞每天咧都喺度講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戰爭。第一件事咧，以色列呢個國家咧，我哋咧個發音係 Israel。有好多件事要留意嘅，就係第一件事咧，嗰、那個 is 咧，雖然我串法係 s 咧，我哋嘅讀音係讀 z 嘅，所以係 Israel。OK， 第二件事要留意嘅咧，就係咧個 ray 完之後咧 ，Israel 你當係 ray 啦 ，ray 咁樣 ，Israel 之後我條脷要上翻去個 l 音 ，Israel。OK， 二以色列的咧就是、Israeli。以色列串法當然係 Israel。Israel。以色列的咧，我哋咧嗰個重音就會將佢轉咗去 ray 嗰度 ，Israeli。而嗰個 s 咧亦都係讀 z 嘅。OK， 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咁啊，之恩。咁頭先我哋有提過霹靂舞咧，咁其實都係今屆杭州亞運新增嘅一個即係賽事之一。咁啊有霹靂舞嘅，咁我哋香港咧都有即係代表去出戰嘅。咁我哋有四位運動員咧，兩男兩女就出戰嘅。咁啊，咁我哋就成績方面咧就喺16强就止步啦。咁啊，頭先提到咧，即係如果你話喺即係。有啲嘉賓話啦，去評即係個指標究竟咩項目可以揀，咁其中一個就係、是、究竟運動員喺國際賽嘅成績係點咧？咁如果睇翻即係香港霹靂舞即係代表嘅成績咧，佢之前喺法國舉行嘅霹靂舞世界系列賽咧，咁、我哋香港嘅代表都去到晉級到去32强嘅，咁、那個世界排名咧都即係喺嗰一次比賽之後咧，都由97名咧就躍升到去55名嘅，咁、所以其實咧呢、這個都係如果用即係呢個指標就係、是。一個啦，咁但係霹靂舞有冇體育會咧？咁樣咁我就冇乜點聽過。 同埋即係要用一啲乜嘢嘅場地配置先至可以訓練到霹靂舞嘅運動員咧？即係呢個都要同我哋嘉賓傾一傾喎。 係啦，咁啊，聽眾如果對於下霹靂舞有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同嘉賓傾下。 好， 咁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霹靂舞運動員施嘉欣嘅，施嘉欣你好。 系你哋好啊， 系啊，咁我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总结一下今次，即系你有代表去参加杭州亚运霹靂舞赛嘅，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总结一下，即系讲咗今次个表现系点样样咧？ 其实今次咧，咁佢个模式就系、是、比赛啦，跟住有个初赛完之后系16强就有一个小组赛，系啦，咁就小组赛之后出到线嘅咧，就可以继续打循环，打一个叫做淘汰赛，打到去决赛为止啦。 嗯，咁其實點樣計分嘅時間？因為可能有啲聽眾未必知啊，即係跳霹靂舞究竟啊點樣去攞分去即係贏出每一個回合咁樣。 哦，我哋咧而家咧嗰個比賽嘅模式就係一對一嘅。咁一對一嘅時候咧，咁我哋係會有一個 DJ 係啦，咁我哋跳舞一定要有音樂噶嘛。咁、那個 DJ 咧係會隨機播音樂，即係我哋兩個選手係永遠都唔會知道咧啲音樂係咩嚟嘅。 嗯 嗯， 係啦，跟住仲會有一個計分咧，佢係分5个項目，每個項目20%，咁分別佢係有一個技巧啦，跟住完整度啦，跟住仲有呢、這個音樂感啦、原創性啦，同埋嗰個表達個方式，咁用呢5个範疇計翻一個分數嘅。 嗯。可唔可以都同聽眾講下咧？你哋即係作為運動員咧，做培訓嘅時候咧，其實譬如需要啲乜嘢嘅配置啊，同埋嗰個培訓嗰個成個過程係點樣嘅？ 哦，我哋我哋霹靂舞運動員咧，其實最需要嘅就係、是、場地嚇、即係有一個靚嘅場地就可以做到我哋嘅訓練噶啦。咁我哋嗰個場地咧就唔可以係啲可能啲會磨到啲手啊，或者係啲街磚嘅地唔得，因為我哋會擺個頭落地下，會做啲招式嘅。咁如果地下唔靚，有機會咧係會可能受傷啊、甩頭髮啊等等嗰啲問題嘅。係啦，咁我哋嗰個場地咧就其實最理想就係有啲木 板嘅，系啦，木板系叫做可以帮你做啲招式嘅时候射到力啦，跟住又可以系训练得最好嘅。咁我哋系咯，其实我哋冇一个特别嘅需要，系啦，咁有一个靓嘅地板已经可以系做到一个训练噶啦。在呢個舞蹈上面， 咁啊，師姐，你哋而家即係之前你哋喺邊度，即係咩場地度操，即係操練或者練習嘅咧？ 我其實都係喺自己因為咧而家我哋以前細個係會喺出邊，可能街邊有啲地方就會播音樂跳舞啦。咁以前好多喺十年前嘅時候會咁樣做，咁但係而家就難嘅，因為始終喺街度播歌咧，有機會就會俾人投訴。咁我哋而家就全部都係會喺自己嘅studio 就可以自己訓練，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團體，佢哋都有自己嘅studio， 跟住大家就會喺自己嘅地方練習咯。咁我哋暫時都未有一個真係叫做好公開嘅地方俾香港嘅 B-boy 去跳舞，即係可能如果將來有啲場地可以係俾即係開放啲時間出嚟，等香港嘅 B-boy 可以集中喺嗰度訓練咧，咁我相信會係一個好好嘅情況同一個好好嘅環境咯。 師監，即係你意思就係、是都係主要係你哋用一啲私人嘅場地去做訓練啦。咁但係喺譬如你哋嘅培訓方面咧，即係政府會唔會都有啲支持俾到你哋咧？ 暫時我哋好多，譬如我哋係需要，我哋乒乓運動員需要啲咩咧？我覺得最急切需要嘅係嗰個醫療上都要有幫助，咁暫時就未去到好多政府方面係有醫療嘅幫助啦。咁反而坊間咧都有啲叫做私人機構係有時會 support 我哋乒乓運動員嘅，但係其實嗰個 support 都唔夠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永遠嗰個可能坊間或者私人機構嘅 support 都係集中喺可能香港跳得最好嗰幾個。咁幾個人有嗰、那個叫做醫療嘅幫助啦，但係其實港隊嘅人係唔係全部都攞到呢個幫助，即係但係你知道我哋嗰啲叫做一受傷咧，其實都好麻煩。有次我最勁嘅傷兩年前係休息咗半年嘅，咁嗰段時間都好叫做會好好無力感咯，跟住又未有一個好好嘅醫療嘅設備，咁就會無論你係花錢去睇醫生啊，跟住又要休息嘅時間啊，咁都係幾大負擔嘅。對於係選擇做霹靂舞運動員嘅每一個舞者， 咁啊，師姐，即係如果可唔可以同你講翻咧？如果好似霹靂舞我哋香港代表咁樣喺世界賽嗰個成績同埋即係同其他國家嗰個比較，其實我哋喺即係嗰個技術或者嗰個成績嘅分野下，可以點樣去分析咧？ 如果是用我哋而家香港乒乓运动员同世界最顶尖嘅乒乓运动员个分别，就係嗰个训练上个模式都个生态圈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哋其实唔同，譬如有啲世界排名最高嘅加拿大同日本，佢哋嗰边嘅选手啦，咁其实佢哋係有一个全职咁去训练，佢哋有体能上嘅帮助啦，有医疗上嘅帮助啦，跟住佢哋仲有属于佢哋嗰个地区嘅啲政府嘅分定，即係出粮俾佢咁样做呢件事嘅，咁佢哋就唔需要咁担心係我预备比赛之余仲要係花时间去做嘢。咁可能都提一提，其实我哋香港而家呢班港队好多都係做緊嘢，朝早做嘢，夜晚收工再去訓練嘅，咁嗰個步伐就會同人哋相比咧會慢好多咯。咁嗰個分別除咗係呢樣嘢咧，喺好技巧上咧，可以講話係佢哋係招式上係叻好多嘅，因為佢哋首先佢哋嗰邊唔同地區或者國家嘅傳承係做得好啦，跟住會好快新一代就會學得到好多新嘅招式，同埋佢哋會建立咗個好好嘅系統。例如或者係講近地嘅例子，日本佢哋啲小學都好大機會咧係體驗到霹靂舞呢樣嘢，因為佢哋體育堂有機會係可以做到係體驗課啊呢啲。咁其實佢哋嗰個新血喺呢、這個圈子呢個體育範疇入邊係好多噶，係爆發式咁樣出嚟噶。咁相對上，我哋呢邊就會落後少少咯。無論喺啲宣傳上啊，或者啲訓練上都係嘅。 咁呢樣即係呢個運動，你覺得即係將來有冇潛質係香港真係普及化咧？ 其實我覺得絕對有嘅，即係你見其實呢兩年因為奧運呢件事啦，咁係叫做多咗好多人知，但係其實真正爆發式嗰、那個。時候一定是奧運之後的，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未正式是了解過和看過， 咁啊有奧運嘅話，多咗好多人睇，將來嗰、那個發展程度一定會更加好。再加埋其實咧，而家咧以前。其實以前可能十年前去教班的時候呢，家長都比較擔心小朋友會受傷的，是的，有這個情況。現在就好很多，可能因為會見到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無論是我們 local 本地或者是其他地方，都很多小朋友已經是可以單手這樣轉，有個頭包在地下不停地轉，即是招式已經是全部人都做到。 咁啊，施監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咧，我哋傾到呢度先，有機會再傾過。咁施監是香港霹靂舞運動員嚟嘅，咁我哋先聽一節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红磡七咸道南一带的交通啊。七咸道南较早前因为受突发事故影响，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摩地道嗰度咧，曾经封咗部分行车线嘅。咁啊，现时嗰个突发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摩地道受突发事故影响嘅封路全部重开。隧道嘅情況，而家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去九龍咧，只係隧道入口範圍較為多車啲。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住菲林明道，西行過海嘅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南道北過海暢順，尖沙咀線就繁忙少少，龍尾近模糊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龙尾喺果栏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黄昏六点，由梁智德主持呢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之恩，我哋呢一次咧轉一轉個話題，傾下真人促銷來電呢個話題。咁啊，點解要傾咧？咁因為今日有一份報章咧，《明報》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報導咧，就係睇翻一個叫做非應邀來電回報網站嘅機構咧，佢哋有個統計就係今年一月到九月，即係呢一類人對人促銷電話，即係嗰個數字。咁啊，同舊年同期比較咧。咁啊，見到嗰個數字都幾犀利啊！嗰個升幅咧就有成即係接近八成嘅。咁啊，講緊話頭呢九個月咧，即係有162,000呢一啲即係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咁啊，舊年同期咧就90,000到啦。 咁志堅，你係咪都會經常收到呢啲電話呢？因為我自己呢都成日收過嘅，咁收到呢我就唔聽一啲所謂叫三字頭嘅電話，因為而家即係除咗呢啲人對人促銷之外呢，其實亦都多咗一啲電話騙案啦，咁就令到呢即係我對住一啲即係未見過嘅電話號碼呢就好少聽。咁但係呢度呢其實都會有啲問題，可能有一啲係真係譬如係一啲 warm call 嚟嘅，即係譬如我係某一間銀行嘅客户啦，其實佢可能係打電話嚟去提我做某啲嘢，或者是我那个用手提电话的电信供应商，那有些真是正经电话来的。那现在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有我想很多市民就是见到一些三字头的电话都不听，即是至今你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啊，其实现在即不是在我即熟悉的电话的，即不是我朋友来的电话呢，我见到这些即三字头电话呢我就都不听的了。那有时可能不觉意听了呢，那其实聽到係促銷電話，我都係好禮貌地或者多謝之後就即係 cut 線，因為通常都係一啲關於係叫你借錢啦，咁或者係其他，即係我多數係接嗰啲 call 啦，即係打電話嚟促銷啦。因為睇翻頭先我哋講啦，即係明報做嗰個報導啦，咁講緊而家即係人對人促銷嘅來電嗰個種類啦，咁即係分開有財務借貸啦，一啲電信嘅服務啦，咁一啲內地樓盤啦，同埋即係一啲可能銀行或者投資嘅一啲服務啦，咁仲有其他啦。咁最近我聽即係會收過一啲係體檢咯， 係嗱，咁就住咧呢啲所謂叫太多人與人促銷電話嗰個問題咧，咁就以前咧業界嚟講咧就好反對要規管嘅，因為我諗可能十零廿年前咧，其實真係以前比較多呢啲咧，即係所謂叫 call call， 即係業界就真係打電話去揾生意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咧實在太多一啲即係詐騙電話出現咧，咁所以業界咧佢又反而咧就唔反對規管，因為佢就話咧，其實咧有時咧有啲詐騙電話咧，其實就同呢一啲咧所謂叫 call call 嘅電話咧就混淆咗，咁就令到咧嗰啲客户咧其實係咪都唔聽電話，咁就即係亦都啦，即係令到呢啲咁嘅即係促銷電話咧嗰個形象受損啊，因為有啲人咧即係都會一聽就以為係呃人，咁就會收線。咁而且咧，我相信即係業界可能呢幾年咧，其實都少咗用呢一啲咁樣嘅人對人促銷電話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業界就反而咧就唔係好介意去規管。咁不過個問題咧就係你要管嘅時候咧，嗰個具體個操作啊，即係同執行上面點樣做咧？因為我都知道咧，有一啲電話咧，其實就唔係香港境內打電話。即係有一啲係境外打嚟促銷，譬如話灣區嘅一啲樓盤嚇，都會有人打電話嚟去促銷嘅。咁究竟個執行上面點樣做咧？假設我哋真係要立法，咁呢個都值得去傾嘅。 係啦，咁啊，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你有冇即係收過一啲即係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可能係好頻密嘅，你又覺得即係你係好接受啊，定係你都覺得煩啦？咁你又覺得需唔需要規管咧？咁啊，歡迎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同你傾下嘅。咁啊，至於咁啊，講開話即係多唔多咧？咁其實嗱，頭先我哋睇開明報嗰個報道咧，咁佢哋嘅記者都試下嘅，因為佢哋嘅記者又即係自己親身嘗試，因為佢哋又嗰個記者又冇入到去嗰個登記拒收電子信息嘅登記冊，咁即係佢會有收到呢啲人對人嘅促銷來電啦。咁佢就喺8月3日到23日咧，咁呢20多日咧，佢就總共收到37個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咁啊，即係如果計起上嚟，平均即係每日都有3-4個咯。咁所以即係可能對於某一啲市民嚟講，因為收到3-4個呢啲嘅促銷電話，可能我未必需要呢啲服務嘅，可能我會感到可能煩厭啦。咁有啲可能係覺得係頭先你講個 warm call 啦，可能佢即係登記咗某一啲嘅即係服務嘅會籍，咁可能佢嗰個機構俾翻啲信息佢又知咁樣，咁即係咁可能佢又覺得唔煩啦。咁究竟心機旁邊嘅市民，你又覺得煩定唔煩咧？你又覺得需唔需要規管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你傾下嘅。咁我哋不如又同下即係嘉賓傾一傾，即係呢一個人對人促銷來電嚇嗰個問題同埋需唔需要規管？咁電話旁邊咧係有。非应邀来电回报网站 HK 增 call 嘅创办人胡文汉嘅，胡文汉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其实你哋即系收到嗰、那个即系统计咧，其实你哋见到嗰个数字，其实你哋本身自己点样分析嗰、那个即系数字，有啲咩意义喺背后你睇到？ 咁其实我哋就康增 call 系一个网站嚟啦，咁会有其他 app 啦，咁。可以幫市民去攔截呢啲咁嘅詐騙電話或者推銷電話，而萬一收到呢啲咁嘅推銷電話或者詐騙電話而攔截唔到咧，佢哋就可以 report 上嚟我哋網站再做分析嚇。咁喺明報嗰度啦，都見到其實明報佢哋要求高少少嘅，即係主要係針對翻啲人對人促銷同埋分辨得到嘅一啲 report 啦。咁就係大概啲回報資料啦。咁今年頭9個月其實依一類別嘅咧就160,000個號碼嚇。咁我哋收到嘅 report 係再更加多嘅，因為有其他唔同嘅類別啦，如啲詐騙電話啦，或者俾個 app 攔截咗啦，或者係一啲唔寫講得唔係好清楚嘅，亦都有其他嘅嚇。但係分辨到出嚟嘅咧，就起碼今年1月至9月已經有160,000個呢啲嘅回報啦。 咁想问下咧，其实而家咧市民咧系咪少咗即系汇报翻俾你哋听咧？就系、是、原来咧有一啲电话咧未必嗰个 app 拦截到嘅，咁即系你哋过去都有个服务啦，就系、是、可以有啲用户打翻俾你哋，就话呢一啲都系一啲 junk call 嚟嘅。咁但系而家系咪少咗有人会主动去联络你哋 咧？唔系，多咗添啦， 多咗啊，反而 你哋见到嘅全部数字都系由市民主动去汇报嘅数字嚟㗎。即係喺明报嗰个要求之下呢，全部都系市民主动汇报嘅数字㗎。即係有160,000個市民接到个电话，然之后开埋 app， 然之后就 report 俾我哋嘅数字嚟㗎。咁呢一度呢，其实以我过往嘅估计啦，其实应该大概20個人 收到呢啲推銷電話之後一兩個咧會係做回報，所以實質佢哋撥出嘅推銷電話嘅數字，你乘二十咧，其實都好保守噶啦個數字。 嗯，咁啊胡生，咁其實個數字咧，即係反映到即係一啲咩嘅現象咧？即係如果照你嘅分析。 如果睇翻數字嚟講，其實今年嘅同期同上年嘅同期比較，其實係推銷電話嚟講係多咗好多啦。咁明報嗰度都寫咗係差唔多八成啦。咁其實近年其實我諗如果市民冇裝 app 嘅話，自己都會感受得到嘅。咁多咗一啲咧係大陸地產啦，或者係一啲體檢嘅一啲推銷，而財務借貸咧就不嬲都係咁上下多噶啦。咁仲有一啲 MP 叫你轉 MPF 啊、保險啊之類啦，美容就有少量咁樣咯。 嗯，咁其实过去咧都有啲议员咧，即系建议就住呢一啲人对人促销电话去做一啲规管啦。咁但我哋睇翻即系局方回应咧，咁佢哋就讲到话个规管同具体操作上面咧有一定嘅困难，譬如你要去搜证啊，又要去区分一啲正常嘅商业活动同促销电话啊，又要可能系寻求一啲外地嘅执法去机构去协助等等。你自己认为系咪真系咁困难咧？即系如果到时譬如立完法之后要去执法嘅话？ 其實難咧，即係唔係因為難而唔去立一個法咯嚇，咁反而係成個社會個共識啦。其實而家連業界咧都認為需要去有某程度上嘅規管，一定有當中嘅問題，當中包括咧即係有一啲電話嘅推銷啦。其實根本上你冇辦法知道佢個真身喺邊度，即係其實兩陣嘅，一陣咧就係話佢嗰個撥打推銷電話嗰間公司，我哋所謂 call centre 啦，究竟佢係邊一度嘅咧？你完全冇辦法去。知道噶，即系以我处理咁多数据嚟讲，我都唔会判断得到究竟嗰间系乜嘢嘅拨打call centre 吓，拨打电话嘅一个call centre 啦，咁佢究竟系喺境内啊，定系喺内地嘅营业啦，即系运作啦吓。咁另外一件事就系、是背后一定有间公司去请佢哋打呢啲咁嘅电话吓、即系某某美容公司咁样打打。请佢哋打，或者某某嘅体检公司请佢哋打嘅，咁呢度两浸咧，完全系冇办法去管噶，因为而家如果参考非应邀电子信息条例嘅话咧，佢管嘅系发信息嗰、那个，即系 call centre 嗰一 part 吓，但系我哋完全冇地方去去揾到佢系咩嚟嘅，咁而背后请人打電話或者做推銷嘅嗰間咧，就唔受法例規管嘅。呢兩 part 其實如果嚟緊話要做立法規管，管到呢兩 part 嘅話咧，就應該會理想好多嚇、例如話呢啲撥打非應邀電撥打人對人促銷或者係非應邀電子條例之下發送電子信息嗰啲公司，需要做一個登記制度嘅。咁你起碼有個對口先咯，係咪啊？起碼知道佢係邊個先啦嚇。咁另外請人去打嘅，其實你係咪要求佢哋打翻去自己嘅客户咧，做一啲 warm call 咧？呢啲其實喺法例上面係可以處理嘅。所以話將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擴展到人對人促銷之餘咧，其實仲要係處理埋咧嚇呢啲咁嘅機構嘅登記制度嚇，同埋個權責問題咯。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规管人对人促销来电咧，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啊，胡生，其实我都想即系请教，因为头先我哋同阿林子都有倾过咧。咁有时即系除咗个人对人促销电话咧，咁亦都会有一啲即系WhatsApp 噶嘛，即系会有啲即系信息噶嘛。咁呢方面有冇即系一啲即系你哋个程式嘅用家同你哋回报翻呢一啲咁样嘅数字咧？ 哦，当然有啦，其实一路都好关注啦。即系。嘅騙徒手法真係層出不窮，佢哋已經透過 SMS 嘅一啲釣魚連結啦，唔一定係連結嚟嘅一啲內容啦，WhatsApp 亦都會有啦。咁呢方面其實亦都係有收到呢方面嘅一啲求助或者投訴啊之類嘅咯。咁我哋其中一隻應用程式咧，嚟緊亦都會好快係推出一個 WhatsApp 嘅一啲 alert 咁樣咯。嗯。 除了我哋頭先講即人對人促銷咧，同埋即志堅講即 WhatsApp 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係人工智能嘅推銷電話。咁譬如嗰啲嚟講，又點樣可以規管到咧？ 我估你應該係講緊咧一啲互動式嘅錄音嚇，咁係打電話嚟咧，佢就不斷播一個錄音啊，依度係呢個。 中山嘅地產項目888，你喂一喂佢又轉另一個錄音俾你喎。你再問佢係邊個，佢就我哋係邊乜乜乜地產咁樣，即係呢種咁嘅互動式嘅一啲推銷，呢個係多咗嘅，而且咧喺固網電話或者係流動電話都會有呢啲咁樣嘅見到佢哋會透過流動電話或者係固網電話打出去。而最得意咧就係有關政府當局係講到明呢啲咧唔受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規管嘅嚇，咁但係佢擺明係電子信息嚟嘅，即係錄音屬於錄音喎嚇，但係政府嗰邊話呢一種係唔受規管咁樣啦嚇，咁呢方面係見到係多，但係我呢度冇正式數字，因為咧。有經驗嘅都要聽一陣先至發現到佢係呢種咁嘅互動嘅錄音推銷信息。一般市民咧好多時咧其實未必意識到佢係一個錄音嚟嘅。 好，咁啊，多谢晒阿胡文翰。咁啊，胡文翰咧，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胡文翰系非应邀来电回报网站 HK 增 call 嘅创办人。咁啊，子欣，咁啊，听众都有意见啊，我哋先听下听众有啲咩睇法。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啊，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你啊，主持， 系 我姓李嘅， 系有咩意见咧？ 我个人应该咧就话应该要管制呢啲推销嘅， 嗯， 应该禁止佢嘅。点解咧？嗱，好，我哋好多时候接到咧。92字头啊 ,93 字头的电话，他原来呢就是什么某些速递啊或者是入境处， 嗯， 你有些什么文件啊交收不妥行过极啊，那变成我打他的电话呢，即是按他那个 function 呢，就是呢普通话好广东话好繁忙，接着普通话，香港今日的环境全部都是大部分电话都是讲广东话的啦， 嗯， 怎么接着普通话呢， 嗯， 就问佢讲多样讲，佢又收线。咁呢啲系咪一种诈骗行为咧？ 嗯， 希望或者有关部门咧可以过滤呢啲电话咯，一变咗系好烦啊！系咪先啊，主持？ 好。 同埋咧，好多号称银行啊，嗰啲咩财务公司咧打嚟咧，我哋收线噶，但系我哋揿翻个电话咧。呢、這个点是香港未登记 嘅。好，咁啊收到晒啊李生，咁啊李生就话即系其实即系有时都会收到一啲可能系速递啊，可能佢怀疑都系诈骗嘅电话，咁所以市民都系小心啦。咁啊再听另一位听众咧，文女士，文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有咩意见咧？ 系啊，依家吓真系好恐怖噶，我啲电话好多，我寻日先洗晒成十几廿个，哇！你即系好影响我只眼啊！你明唔明啊？你明知嗰啲电话系咪系咪我亲人打嚟咧？咁样我都唔知噶，有时都咁样。佢咧就初初系三字头啊，三字头我啲小朋友叫我你同知你唔好听三字头咁样讲。呢家下咧乜嘢字头都有，五字头啦，九字头啦，乜嘢我乜嘢我都唔听。 嗯， 哇！你真系好恐怖啫，系咪啊？一阵间咧就有阵时我即系我睇下佢做咩事先啊，系咪啊？佢话你就嚟中奖咯，又话乜乜咯，又话你海外又话有个乜嘢嚟，嗰啲短信扭咁久咧，我乜嘢我都唔识噶，你明唔明啊？ 嗯， 因为依家香港唔同嗰阵时嘅香港啊， 嗯， 你明唔明啊？我哋喺香港出世噶，睇到你香港依家一路一路吞噶啦，一路吞啊，仲要硬下吞啊！ 好，咁啊，多谢晒阿文女士嘅电话，咁啊，文女士都收到唔少呢啲电话，咁我哋再听另一位听众欧女士，欧女士你好， 系喂你好， 系有咩意见咧？ 系咁咧，就系关于WhatsApp 嘅问题，咁咧就早两日，话我啲亲朋戚友咧就打个电话嚟，就话你有咩钱要借啊，借成10,000蚊嘅，咁我都莫名奇妙，我都冇完全都冇话 send 过啲钱银俾我啲亲朋戚友，咁佢咧就send 咗嗰啲相。即是嗰啲 WhatsApp 嗰啲錢銀啦，原來咧就發覺咗佢完全係用簡體字嘅。 嗯。 咁有咩辦法可以制止盜用我嗰個電話咧？去叫我啲親朋戚友轉入10,000蚊落某個户口度，咁聽日咧就發還翻俾佢。哇！成日都係咁啊，同時間咧。某即係你哋啱啱講咗嗰啲咧，就好多啲推銷嗰啲電話，哇！都幾廿年啦，已經成日都係咁樣嘅。 好咁啊，歐女士，咁你認為需唔需要規管咧？即係 梗係 要啦，大佬，你即系你成，即系你咁样搞法滋扰我哋嗰啲。 嗯，好，咁啊，收到欧女士，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系嘛？欧女士又即系都收到一啲即系信息，即系通讯嘅软件信息，话叫佢啊，又借钱或者要还钱，呢啲都系要小心啊。 系咁，同埋呢啲咧，即系我经验就系越听咧，佢就越大机会再有人打电话嚟嘅，咁所以即系都系真系几困扰啊。 咁所以其实今日我哋倾呢一个即系人与人，即系人对人促销嘅电话啦。咁除咗头先我哋提到话有来电呢个情况啦，咁亦都会有即系通讯嘅应用程式都会有即系一啲信息，可能都会系叫你去即系揿入一啲 link 啊，或者收一啲文件啊，即系信件啊，咁可能牵涉到可能钱嘅。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要小心啊！即系如果你遇到呢啲咧，即系有怀疑咧，都系唔好随便去接嘅。咁啊，如果有咩情况咧，都可能要可能系报警求助。咁同埋当然你系用户咧，你都可以喺你签约嘅时间咧，都可以咧选择咧系咪拒绝接收一啲促销嘅电话咯。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如果你对于即系咪要规管人对人促销嘅来电啦，同埋其他方面咧，欢迎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咁我哋咧即系等一阵咧，我哋会先听一节新闻啦。咁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会继续下倾下呢一个话题嘅。咁我哋就先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繼續咧係討論係咪規管人對人促銷來電嘅。咁啊，子欣其實睇翻資料咧，政府喺2010年底咧就積極去鼓勵四個行業咧，包括係金融啊、保險啊、電信同埋電話中心嘅相關商會啊，訂立人對人促銷電話嘅實務守則。咁即係以一個自願性質去規管業內人士啦，去對頭先我哋提嘅人對人促銷電話嘅方式，咁例如佢致電嘅時間啦。咁應該係朝頭早九點到夜晚十點啦。咁亦都要顯示佢嘅電話促銷者嘅身份啦，同埋承諾係會遵從咧取消接收嘅要求嘅。咁頭先因為即係我哋見到啊胡文翰都有提到話啊，其實即係問題就係而家啲人對人促銷電話咧，有時你唔知打嚟係邊個啦，咁啊背後係咩公司啊，咁你去即係去追查或者去跟進咧，就比較困難咯。 咁其实呢就住系咪应该要立法規管嘅问题呢，就头先我哋傾咗好多即系執行上面点样做啦，即系尤其是对于譬如一啲境外电话上面，假设我哋真系立咗法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可以杜绝到呢一啲嘅即系所谓境外嘅一啲嘅促销电话啦。咁我諗另一个呢，即系政府如果要去諗立法嘅问题嘅时候呢，就系即系嗰个商机嘅问题。咁因为过去呢其实政府都有即系开始咗个立法嘅草拟工作，咁就2019年咧，差唔多立法啦。咁但系咧，議員就話呢啲近兩年咧，其實政府就冇一個工作嘅時間表。咁所以就最終咧，即係雖然有議員倡議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仲未見到條法例出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啦，就係即係究竟呢一個所謂叫 cold call 帶來嘅商機，即係喺業界角度嚟講咧，即係有幾大咧？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業界都提到啊，就係話咧。如果咧有一個規管，反而對佢哋嚟講更加好，因為譬如如果有一個叫拒收信息嘅登記冊咧，反而咧令到即係業界咧係可以集中咧打電話俾一啲係願意接受一啲電話推銷嘅市民，咁所以業界咧其實去到咧呢一刻咧就已經唔係太抗拒咗立法啦。咁個問題就係即係政府有冇咁樣嘅意願咯？係 啦，咁如果真係規管嘅，咁啊對市民。有好處啦，咁啊，對於業界又點樣咧？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要需要利用電話去促銷，咁又點樣可以有個平衡咧？咁啊，收音機旁邊聽眾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發表意見嘅。咁我哋先同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嘅，葉世雄你好。 系两位 嘅， 诶，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咁啊，而家我哋倾紧嘅就系真人诶促销来电系咪规管嘅问题啦。咁啊，美容业本身就唔系喺即系嗰个香港客户中心协会里边嗰、那个即系、就是、指引嗰、那个即系自愿嗰个规管范围啦。咁你哋如果美容业界咧喺即系人对人促销嗰方面咧，你哋本身自己点样去执行嘅咧？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 好啊，其实态度上呢我哋就唔抗拒呢件即係要去规管嘅。因为事实上呢真係喺美容界啦，虽然大家好似听到唔少美容嘅促销电话啦，咁但係美容界嘅即係经营者係比较少用嘅。所以其实你听嚟听去呢来去都可能係某几个集团嘅电话嚟嘅啫。即係香港几千间美容院呢，其实我谂有几千间都冇用呢个方法去做促销嘅。咁只不过可能係某一啲佢用得好密啦。咁所以你問翻業界普遍都唔太抗拒呢種規管嘅。咁但係我哋係比較擔心嘅啫。佢擔心就係點樣去區分呢個 cold call 同埋個 warm call。 嗯， 即係話唔用促銷。咁但係如果我本身佢係已經係我個客人，舉個例，可能啊李小姐已經喺半年前幫襯過我哋嘅。咁但係可能佢呢段時間冇嚟啦，因為可能我哋都處理唔到佢嘅問題，或者佢唔係咁滿意。咁但係當而家有個新嘅療程或者新嘅儀器，我 call 翻李小姐，話俾佢聽，而家我哋有部新機翻咗咯，有興趣嚟試下，可以改善到你以前好想改善嘅問題。嗱，呢種算唔算促銷咧？呢種算唔算係我哋叫 cold call 定係叫 warm call 咧？咁我哋又覺得係 warm call 嚟嘅，因為個電話咧。我是因为同佢做生意佢帮衬我而获得我哋知佢有名有姓知道嘅电话唔系买 data 买返嚟 call 嘅。但我觉得呢种呢就应该放返俾我哋呢其实就应该好容易解决到个分歧㗎啦。 咁可唔可以咁讲就係话其实美容业界嚟讲呢即係就算係会打电话去 call call 嘅都会系只系一啲大公司啦。咁但係其实喺香港嚟讲美容业界即係大部分都系一啲小型即係中小型嘅美容嘅即係公司其实就好少咁样去打电话。 係呀，香港嘅美容院如果系统计数字去睇呢一至九个员工嘅美容院占咗90%嘅。咁你会睇到其实绝大部分即係几千间有几千间都系好细。咁佢哋唔同區域，唔係話周圍都有分店咧，你就咁即係我哋叫做隨意 random 咁打電話出去，嗰客係你就算 sell 到都冇用嘅，因為佢有興趣喎，跟住一問下你荃灣啦，我住柴灣嘅，其實佢根本就唔會嚟，咁所以一般嚟講都要好多分店嘅機構先用得着咯嚇。 咁葉生其實話，其實喺嗰個客人咧，如果佢同即係美容院去簽訂一啲服務合約嘅時間咧，其實佢係咪可以選擇即係唔接收嚟緊嘅即係電話促銷咧？即係你又呢方面你又點睇咧？ 當然如果客本身都係抗拒或者佢唔接受嘅，其實如果你夾硬要打俾佢，佢都反感添啦。即係我覺得只要佢已經係同我哋有接觸上係我哋客人或者幫襯過，其實我哋就一定要配合客人嘅意願添啦。即係無論你有冇條例喺度。因为我都话明叫你唔好即系促销或者唔好用我电话嚟推广，但你都坚持要咁做，可能仲会反感咗添。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尊重客人嘅意愿噶啦，就 不过咧喺美容业界嚟讲咧，即系其实究竟呢种 call call 咧会系咪真系个命中率系高定低咧？因为嗱，即系政府其实之前咧嗰几年倾紧立法咧，都讲到话咧，即系呢一种嘅人对人电话促销咧，都可以系一种商机嚟嘅。但系都想问一下喺美容业界嚟讲，其实咁样打电话去 call call 咧，系咪真系命中到会有真系客人系真系谂住咁样会去俾生意做 嗱，我自己冇經驗啦，即係我哋冇用過呢種方法。咁但係都問過啲從事呢一個工作嘅一啲我哋叫 call center 啲朋友啦。其實個命中率唔高㗎，可能係講緊2%、1%、3%，即係可能打200-300電話中一個。而所謂中嗰個咧，可能都係因為你啲促銷只不過係好優惠啊點，但係佢係咪最後真係變成你嘅實際顧客咧？其實都有去到即係。等到佢之後又可能真係自然就走啊！咁其實真係唔係好高，反而而家大家都覺得普遍比較高，即係透過啲社交媒體啊、網絡上嘅宣傳咧，那個成效同埋個即係成本效益高好多。 咁葉生，即係就你所知咧，其實業界即係喺即係打 warm call 啦，佢哋有冇一個即係守則或者佢哋個説法應該點樣講，令到個客人唔會覺得好似好受滋擾咁樣咧？ 嗱 ，warm call 咧，其實最主要我哋業界經常發生咧，就係有啲客人咧。嚟咗一段時間之後冇嚟到，咁我哋都要關心下究竟佢係對個服務唔滿意啊，定係真係嗰段時間唔得閒啦，甚至其實都幾多客係有時唔記得咗嚟嘅。 咁變咗呢啲，我哋成日都提示啲客啊，或者啊，你好耐冇嚟喎，係咪又即係通常你有啲新嘅服務，你又會通知佢啦。咁呢啲我哋一般我哋嘅 warm call 嘅就都係依類型嘅服務咯。咁就唔會話即係不斷打去，好似 sell 嘢有啲咩 sell 就打。咁其實對我哋成日都講對個客，令到客對你反感咧，佢自然就會流失嘅，因為個客已經其實我哋叫已經係你個客嚟噶啦嘛。 嗯， 如果你反而令到佢唔開心，佢討厭你，佢直情係放棄你添啦。所以我哋好小心處理嘅對啲旺角。 嗯，好，咁啊，多謝曬啊，葉世雄啊，葉世雄，你傾到呢一度咁啊，葉世雄咧係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咁啊，我哋又聽下咧，即係聽眾有咩意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聽眾劉女士嘅，劉女士你好。系刘女士你好， 喂系咪我啊？ 系系你啊，系有咩意见 咧？系、啊、哦咁啊，因为咧，我想讲下咧，其实祖国如果想制止呢啲嘢，其实应该大把方法。你任何一个咩犯法嘅人，去到尖脚底，佢都可以追到。咁而家呢啲你又只系顾住啲商家嗰、那个促销电话，可唔可以转系只可以批发某一组电话，某头两三个字嘅电话，佢哋先可以爱嚟促销？等啲客人可以知道啊，呢啲係真係香港正當出呢個電話，咁而其他嗰啲就唔係嘅。咁同埋即係總，我覺得咧咁香港咁先進，咁冇理由唔可以改善呢、這個電信嘅監測啊服務啊，去控制一下香港變咗一個。 收到嘅，刘女士有冇试过收过呢啲电话嘅 资料啊？系咪紧要个乜其他嗰啲追踪啲查啊咩？哇！而家直情系好似 好咁啊，收到阿刘女士嘅意见嘅，咁啊，我哋听另一位听众，咁啊，听众黄生，黄生你好， 你好，我就觉得咧，香港政府其实好大问题嘅，其实好简单嘅啫，做两样嘢咧就可以杜绝咗电话以后都唔打你噶。第一个就是所有电脑打出的电话，或者有些电话是没有字头的，或者外来打的所谓电话，必须电信公司有个 Apps 一定要经过知道你的电话在哪里打出，同埋你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脑打出同埋哪里打出的先至接通，如果不是就不要接。即是你不是，如果你是你朋友你实知道的嘛，他们有资料的嘛，实接不通的嘛，没有这些资料那些由电脑打出的那些打不回头的那些就找个 Apps 锁了他，那他就找不到你咯。第一。第二，所有财务公司或者银行打电话嚟嘅，叫香港市民所有边个打电话嚟都同佢借钱，然之后就睇下佢对方公司派边个同你做嗰个合约，边个做合约就即刻报警去拉咗呢条友，问佢啲资料喺边度嚟 嘅。好，咁啊，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黄生认为都系需要系即系规管啦，同埋用一啲科技啦。咁睇翻咧资料啊指引，咁、其实政府喺2019年4月咧就加强规管人对人促销电话嘅立法框架咧，就提交咗俾立法会嘅。咁其实即係講到係話咧，即係如果例如即係市民將佢嘅電話號碼加入咗個登記冊，商户得唔到個同意咧，即係未得到同意咧，就唔可以進行人對人嘅促銷。咁啊，違者如果係屬較嚴重嘅滋擾行為咧，咁例如係使用電話嘅收集軟件同埋自動化方法取得電話號碼，再打出促銷電話咧，一經定罪咧，最高被判可以係罰款100萬港幣同埋監禁5年嘅。咁當然呢、一個即係立法框架，頭先你都提到就係、即係議員都有唔同嘅意見啦，或者業界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啊，我哋等陣翻嚟咧，休息一陣再傾過。 但我由細到大都係好蛇龜嗰啲嚟嘅，我又唔係風頭等嚟嘅，就算簽唱片公司都唔係話為咗做明星咯。 佢入行22年。他是张敬轩， 爸爸的继父，他就是广州京剧团的师傅，即是 band leader， 变成我由小到大都是在广州京剧团长大咯。青春期之前未变声，我是女仔声，所以我唱京剧里面叫做 danger，即是蛋角食的那些。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 我的秘书或者我助手呢，他知道我会每一隻字都看的话呢，他就会不小心的。所以我后来发觉这个不是办法，我要调转整个 management style， 真的要将个责任摆在你的下属，令到他问责，这个是重要的。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 EMBA 课程全力支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咁我哋继续倾紧咧人对人促销电话嘅规管问题。咁啊，指引头先我哋咧都提过咧，咁金融啊、保险啊、电信 業界咧，佢哋就有即係加入咗呢一個人對人促銷電話嘅實務守則。咁啊，頭先我哋提過啦，即係喺致電嘅時間咧，佢哋都有個規限嘅。咁即係朝頭早九點啦，到夜晚十點啦。咁而撥打人啊，佢要同個即係客户咧講翻佢嗰個身份啦，同埋目的。咁平時你收呢一類型嘅電話咧，即係有冇收過一啲係冇交代自己身份嘅咧？ 有啊，或者有一啲係。我懷疑都是冒認是一些大型的銀行來打電話都有試過。不過呢剛才呢有一點我很想回應，就是有一位聽眾就是劉女士呢，她講到就是說可不可以呢只是限死呢，就是如果是商業電話就是只是用某幾個數字作為開頭呢，讓市民容易的識別呢。咁睇返資料呢，原來都真係有議員建議過。咁就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呢田北辰呢，咁佢就提過啦，就話曾經聯同個科技界呢提出規定商業電話呢就必須要使用某一啲數字作為號碼開手以知識別嘅，咁但係後來咧，當局就拒絕咗呢一個嘅建議，就係話咧，因為最終咧會有一啲公司咧其實可以被個監管而拒納。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今日聽完咁多個聽眾咧同一啲嘉賓嘅電話嘅時候，即係我都相信咧，即係都有啲嘢要做嘅，即係雖然你就係話唔係能夠一蹴而就，就係做完就所有嘅騷擾電話都冇曬，咁但係係咪都有一啲嘅功夫可以係？去試下做咧，咁我諗呢個都係今日嗰個討論帶出嚟嘅一個重要嘅信息咯。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市民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咁我哋又同嘉賓傾下。咁電話旁邊咧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黃鳳賢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係啊，咁我哋啱傾緊咧，即係人對人促銷電話係咪規管嗰個問題咧？咁其實即係有啲市民佢出電話嗰陣啊，簽約嗰陣啊，咁其實佢都可以，即係係咪都可以有一個選擇係唔接收呢啲電話，同埋嚟緊規管方面咧，即係黃凡，你哋認為即係消費者委員會或者消費者有啲咩需要自己注意翻咧？ 其實咧，我諗呢一個題目咧，大家已經討論咗好耐噶啦。咁大家咧，亦都係不時咧都收到呢一啲咁嘅電話啦。咁其實多年嚟咧，都覺得係一啲滋擾嚟嘅。咁而咧，有啲行業咧，佢哋亦都自己訂立咗一啲嘅實務守則啦，譬如金融啊、保險啊、電信啊啲電話中心啊咁樣咧，都似乎係嗰邊方面咧係有改善到嘅。咁但係咧，就其他啲行業咧又冒起咗啦。咁所以咧，我哋不嬲嗰個嘅睇法咧，就係真係要立法規管嘅。嗰個規管方法咧，就可以係將呢一個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嗰度咧，就將佢擴闊，就包埋呢一個拒收登記冊嗰個嘅涵蓋範圍，由商業嗰個嘅電子信息咧，就延伸到呢啲人對人嗰個嘅促銷電話。咁另外咧，就要平衡翻消費者佢一定要由某嗰啲電話係需要噶嘛，譬如話啲醫院啊、社會福利機構啊呢啲比較緊急嘅電話嗰陣時咧，咁你唔可以到時都拒絕埋呢啲電話噶。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嗰陣時咧，就引入一個叫白名單，就係將呢啲公共嘅事業嘅電話咧，就可以咧就個消費者去揀，同埋得出咧就如果佢揀咗我可以收呢啲白名單嘅電話嘅話咧，就可以通過。但如果佢登記咗話我唔想收嗰一啲嘅個人化嘅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嘅話咧，佢亦都可以拒絕去接收。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實際啲嘅方法去處理咯。咁另外咧係好耐之前當我哋去俾我哋嗰個嘅諮詢意見嗰陣時咧，我哋都有提及到咧，就係一啲商業對商業嗰啲嘅電話。究竟是怎样去厘定呢？因为如果不厘定清楚的话，即当然一方面做生意也是有一个商业对商业的电话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如果不厘定清楚的话，那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法律，令到所有这些电话就不是人对人了，就变成一个商业对商业。在这些的层面上面，我们都觉得是需要再要去仔细点探讨，还有即都是需要去立法规管这一方面的范畴。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令到啲消費者會覺得真係太厭煩啦！所有呢啲電話都唔聽嘅話咧，有兩個效果，即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效果。一個效果咧就一啲應該要聽嘅就佢唔聽，但另外一個效果咧就係會令到呢一方面嗰個嘅業界咧，其實佢哋嗰個生存空間係越嚟越收窄。咁我都覺得咧呢一啲係需要留意嘅地方咯。 咁黃鳳賢就住呢個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咧，其實你哋近年咧即係消委會有冇收過一啲相關投訴，同埋嗰個投訴數字嘅趨勢咧，會唔會都可以做一啲分析？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過往嗰啲嘅我哋叫做 call call 啦嚇，嚟做一啲投訴嘅話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咧 是在2022年去到2023年呢就开始有回升了。在2021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是那个疫情期间我们收到11宗而已，但是去到去年和今年直到今天就分别收到成31宗到28宗。那里面呢主要都是觉得他那个销售手法是出现了问题，同埋呢就当佢哋想更改个同埋终止个合约嗰阵时呢就好难做到，咁所以呢都希望消委会去帮佢哋手可以取消到个合约。咁而涵盖嘅行业呢都几广泛下嘅，有一啲就係啲酒店嘅会籍啦，亦都係有一啲嘅验身嘅服务啦，又或者呢係一啲有啲零碎嘅电信嘅服务啦等等。咁我哋仍然都係睇到，但反而呢就住係金融嗰方面嗰个嘅问题呢就相对嚟讲真係少咗啦。 嗯，咁啊，黄汉仁，咁其实话即系喺嗰个操作上高咧，其实如果第日人对人嗰个促销电话个规管方面咧，其实都需要跟翻其他，例如金融业嗰个指引，咁即系都需要一定嘅做法咧。 其实我觉得个细节嗰度大家可以互相研究啦。因为如果系一啲实务守则，系一啲好嘅作业方法，系值得其他嘅行业系大家去跟从嘅话咧，我哋觉得系绝对系大家应该要持一个开放态度咁样去探讨咯。 嗯，咁啊，黄仁，因为等阵咧，我哋都想，因为就嚟新闻啦，我哋等阵都想翻同你倾埋咧，即系今日即系消委会都有关于一啲产品样本嘅测试，包括系朱古力啊，咁我哋都想同你倾下。咁一阵间可唔可以我哋即系新闻翻嚟嗰阵咧，同你再倾一倾？ 好啊，好 啊，好咁啊，多谢黄凡咯，我哋等阵再倾过吓。咁啊，头先阿黄凡都提到，即系其实佢哋个倾向都系觉得系需要去规管下人对人促销嘅电话。 系啊，咁同埋就系即系可能其实立法工作层面上面咧，即系都仲有好多空间可以做，我相信。同埋佢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即系疫情完咗咧，其实反而收多咗啲电话嘅市民。 系咁，同埋头先佢又讲到咧，其实个即系立法嗰个框架，佢哋认为咧，即系可以即系有一个白名单，即系话如果紧急电话，咁其实嗰个市民或者个用户佢系需要呢啲电话嘅，咁啊可以即系通过就可以接收啦。咁至于佢唔想接收嘅一啲人对人嘅促销啊，有啲个人化嘅电话号码咧，佢又可以即系拒绝去接收咧。咁亦都系一个比较佢认为实际啲嘅方法。不过都提到就系一啲 warm call 啦，咁点样可以去平衡去规管咧，嚟到去平衡翻即系一啲商业嘅需要咧。咁呢个都系即系喺立法规管嘅时间都需要大家去倾下呢一方面咯。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对于呢一个人对人促销电话嘅规管有啲咩意见咧，都欢迎咧打电话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咧等阵翻嚟咧，除咗会讲翻即系呢一个人对人促销电话咧，亦都会讲咧即系朱古力消委会嗰个即系样本测试嘅。咁我哋先听咧就一节新闻咧，转头翻嚟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北京，准备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在社交网页表示，在国家支持下，好高兴率领高规格代表团积极参与高峰论坛，充分顯示香港全面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工作。相比起前兩屆，今屆特區政府代表團有三個特點，包括規格歷屆最高，特區官員同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數目歷屆最多，發言機會歷屆最多，參與程度歷屆最全面。代表團會分批出席所有論壇十場活動，代表團的官方成員中有11名高層官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民建聯宣布派出122人參加區議會選舉，44個地區直選的選區都派人出戰，6人首次參選，亦有資深成員出戰，包括現任民建聯秘書長、曾任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的葉豪東，將會出選油尖旺南，多名現任區議員，包括現任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勝參選觀塘中，郭芙蓉和吴宝强将分别出战葵涌东和九龙城南，席杰玲会出战柴湾， 穆家俊参选湾仔选区，另外有78人参选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在特别执委会通过参选名单后表示，没有跟其他政党沟通或者协调，希望跟其他参选人公平比拼服务政纲和议政水平。被问到对选情是否乐观，陈克勤说，每次选举都是挑战，今次选举的选区较大，方法不同，会全力以赴争取市民支持。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正式访问中国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李强说，中方愿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更紧密对接，共同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愿意同空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公平合理方向发展。中国的发展对欧洲是机遇，不是挑战，是动力，不是风险。希望空方继续为加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欧尔班表示，空方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互联互通、开放合作，反对脱欧和封闭，愿意同中方深化共领域互利合作，推动空中关系同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对华合作进一步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听日雨势较为频密，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散紧去到西边街。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挤塞。车龙而家去到培正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跟住新墟嘅车龙排到三圣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码头涌道、太子道东有晚间工程，由晚上嘅10点去到听朝早嘅6点钟，码头涌道东行通往太子道东嘅行车天桥一段比较封闭噶。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油麻地地盘工人高空堕下死亡，总承建商涉及多宗工业意外。建造业总工会安全顾问李光星： 能够有得个工友自己去高危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监管的呢？ 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 类似发生都没有改善，只是要求自己去检讨，未必是最好的方案。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 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县委大院讲述了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他和县委大院里面先后两任同事在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了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志愿理想。 国剧830县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之恩。咁啊，新聞之前我哋預告咗咧，就會傾一傾朱古力嘅話題。 嗯， 因為消委會今日咧就發表咗佢哋對朱古力產品樣本嘅測試報告。咁啊，主要我哋即係關心咧，因為朱古力就係好多人都中意食啦。咁因為佢裏邊有一啲成分會舒壓啦，甚至乎係即係可以係有一啲佢嘅微量元素位都可以抗氧化啦。咁但係因為朱古力即係嘅產品咧，佢有含糖啦。又有即係脂肪啦，咁究竟佢個含量係咪真係同個標籤係相符啊？咁係咪真係即係係有冇超標咧？糖分或者個脂肪量？咁另外即係有啲朱古力，即係我哋都關心佢會唔會有重金屬啦、鎘呢個成分啦。咁所以即係新嘅朋友聽眾，如果對於朱古力有意見咧，歡迎打嚟話嚟18723同你傾下。咁我哋頭先預告就會同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繼續傾嘅，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阿黃鳳賢，黃鳳賢你好， 你好， 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其實即係消委會對於朱古力嘅樣本測試個即係總結係點樣咧？ 我哋今次嘅測試咧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咧就係睇翻佢有冇重金屬先，因為咧係喺歐洲嚟講咧，就其實朱古力係一個好大嘅行業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嘅環境嘅污染啦，咁所以咧，若果呢一個重金屬係進入咗嗰個食物鏈嗰陣時咧，呢啲金屬元素進入咗食物鏈咧，就會係喺嗰個累積。跟住，然後咧，若果係即係喺某一啲嘅食物裏面咧，係長期係攝入咗呢啲重金屬嘅話咧，都會損害我哋身體嘅。咁而喺朱古力嚟講咧，喺過往咧就發現咧喺可可裏面咧就有呢一個重金屬鎘。咁而鎘如果係長遠去攝入嘅話咧，係可能咧就會損害咗我哋嗰個腎臟嘅。咁我哋今次嘅測試咧，亦都發現到咧，就係全部嘅樣本，包括20款嘅黑朱古力同埋9款嘅牛奶朱古力咧，全部都有驗出呢一個重金屬鎘。咁但係而嗰個含量呢，因為歐盟呢都有唔同嘅可可嘅含量呢，釐定唔同嗰個嘅上限啦。咁我哋發現呢，有一款嗰個樣本呢係黑朱古力嚟嘅，佢就超過咗歐盟嗰個上限 17.1%。歐盟嘅上限呢就係若果個可可含量超過 50% 嘅話呢，佢嗰個重金屬鎘嗰個上限呢就係講緊每公斤呢係 0.8 毫克。咁但係呢個樣本呢去到 0.937 毫克，咁所以呢就超過咗。咁其他嗰啲樣本冇超過，嗰、那個幅度都幾唔同㗎。若果係牛奶朱古力呢，因為佢嗰個可可含量比較低啲啦，咁所以呢都係講緊好微量嘅 0.009 去到 0.092。咁但係若果黑朱古力佢嗰個可可的含量比較重啲咧，就由 0.039 去到 0.037，咁所以咧就大家食嗰陣時就亦都要即係留意翻重金量屬呢個問題啦。咁但係若果除咗重金屬之外咧，其實可可朱古力咧，其實最緊要係幾樣嘢嘅啫，就係呢一個脂肪、糖同埋呢一個牛奶。如果係牛奶朱古力嘅話，咁但係咧我哋咧首先講糖先，因為我哋發現咧其實所有嘅朱古力咧都係高糖嘅食物嚟嘅。咁而記住咧，就係若果根據國際世衛個建議啦嚇，就成人每日嘅攝入量上限咧就係50克糖嘅啫。咁但我哋發現咧，就黑朱古力佢嗰個糖含量咧係可以去到平均咧就28.2克，如果每100 gram 嚇100克。咁而牛奶朱古力咧就去到53.8克添。咁其實咧，牛奶朱古力 就超過標 啦。朱古力嘅糖咧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食嗰陣時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你無意中，因為食朱古力大家咧好多時候都忍唔住食完又食咁樣樣嘅，會食得多咗嘅，咁所以咧就可能有機會攝入過量嘅糖啦。咁另外有一個好重要嘅過量攝入咧就係講個總脂肪啦。 因為其實黑朱古力大家不要看輕它，因為我們看回的樣本測試出來，它們平均來說有 42.8 克，咁而牛奶朱古力咧就有 33.3 克，咁主要嘅原因点解黑朱古力比较高啲咧？就是、因为可可脂嗰个含量会比较高啲啊，咁而咧佢咧就系、是、比起牛奶朱古力咧，佢高成大约 28.5%。 嗯， 咁而又讲一讲翻个嘅成人摄入上限啦，其实咧系讲紧66.7克，咁即系话咧，若果你食100 gram 嗰个嘅朱古力嘅话咧，平均嚟讲42.8克啦，黑朱古力，咁你已经系每一日嘅摄入量大约系2/3咗紧啦。 嗯， 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系好需要留意自己本身嘅摄入量啦。咁我哋俾一个好简单嘅意见嘅啫，就系、是、若果一个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咧就唔好食超过多100克嘅朱古力啦。 即系几多到啊？ 100克到啊，你当一排朱古力到啦。 嗯， 系啦。 系黄凤仁，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喺欧洲嚟讲咧，其实朱古力都系一个好大行业啦。咁都想问下，譬如欧洲嗰边咧，会唔会都有去管咧呢啲重金属嘅含量？而香港又有冇立法去针对譬如镉喺朱古力嘅含量嘅一啲法例 啊？其实咧就香港未有一个特定嘅法例去针对朱古力嘅镉嘅含量嘅。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都要與時並進咧，就即係去留意翻呢一個題目啦。因為如果喺歐洲嚟講咧，係最新2023年嘅四月咧，就係就住朱古力嗰個可可嗰個嘅固形物嗰個嘅含量啦，包括50% 以上啦、30-50% 啦，或者低過30% 啦，都有嗰個鎘嗰個含量嘅上限嘅。咁頭先都有提到啦，如果係超過50%嘅話咧，就係0.8毫克每公斤。咁另外嗰個就0.3同埋0.1，咁啊即係好視乎佢嗰個含量而定啦。咁就香港而家暫時未有呢一個法例嗰方面嘅要求，而喺國內咧，中國國家標準咧就係、是、就住呢一個朱古力裡面嘅鉛或者係砷嘅上限咧，都係有呢、這、一個上限嗰個嘅要求。咁我哋今次咧都係發現到有某一啲嘅樣本啦嚇，全部樣本係驗到有砷有鉛嘅。咁亦都有某一啲樣本咧驗到新，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冇超出嗰個標準嘅上限，咁所以咧就，但係我哋特別重視嘅咧就係嗰個重金屬鎘嗰個問題咯。 嗯，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兒童同埋孕婦喺即係食朱古力，佢有冇咩地方需要注意咧？ 是需要注意的，咁除了话头先我讲紧个糖同埋总脂肪同埋镉呢个问题之外咧，其实咧嗰个咖啡因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因为咧咖啡因大家都知道咧就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啦，咁但系因为朱古力里面咧都系会有呢个咖啡因噶嘛，咁所以咧如果细路仔佢食咗过多嘅呢一个朱古力嘅话咧，都可能会有摄取过多嘅咖啡因，咁孕妇同埋呢一个授乳妇女咧都系同一样嘅情况，咁所以咧佢哋食嗰阵时都要小心啲啦。咁譬如用细路仔做一个比例啦，咁若果系一个大约系20公斤嘅细路仔嗰个嘅体重咧，每日唔应该摄取超过60毫克嘅咖啡因嘅。咁若果用样本平均验出嘅咖啡因嘅含量计算嘅话咧，咁即系话咧食62 gram 嘅黑朱古力咧就已经会超过啦。咁虽然一般嚟讲都唔会食到62 gram 咁多。咁但係因為你可能有啲細路仔中意飲咖啡啊、茶啊等等咧，佢真係有啲好中意飲咖啡噶嘛。咁呢啲加加埋埋嘅話咧，都可能受影響。咁而咧，孕婦同埋受孕婦女都係一模一樣啦。因為有啲真係覺得我一係會嘆早朝頭早一杯，晏晝一杯咁樣樣咧，其實你加加埋埋又再食埋朱古力，同埋有其他呢一啲嘅有咖啡因含量嘅嘢咧，都係會影響咗你嗰個身體，都需要留意咯。 嗯，好嘛，多谢晒黄凤娴啦，黄凤娴，我哋倾到呢度先。咁啊，黄凤娴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代表同大家探讨心衰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陈耀华，电台就好似你的好朋友，想听歌有歌，想听新闻有新闻。日日夜夜为你服务，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咁啊，知恩，我哋轉下話題，傾一傾即係劏房即係租金問題。咁背景就因為社區組織協會咧，即係最近一個調查發現，過去三年咧，即係佢哋睇過即係一啲劏房嘅租金咧，佢嗰個實際收嘅租金，比起佢嘅差餉租值咧，就似乎有好大嘅即係差別喎。咁有一啲例子就係咧，即係好似係旺角一個即係劏房嘅單位啦，咁佢就講緊佢嗰個租差餉租值咧係70,000+，咁但係佢實際收嘅租咧。咁啊，去到成60,000+，因為點解一年咧？因為佢就將嗰個劏房單位就間咗21個床位，咁每個床位收2,600，咁啊計一計條數，咁佢一年可以收到成，即係如果啲床位全年都係有人租嘅話咧，咁佢基本上一年就收成60,000+租。 嗯，係啊，咁我諗即係點解即係社協會做呢個調查咧？都因為大家聽眾都會聽過啦，其實劏房租管條例咧實施咗都成年半時間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劏房市場咧，似乎嗰個租租金咧又冇明顯降温啦，即係甚至頭先聽阿子堅講嗰啲數字都係幾，即係甚至係居高不下嘅。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政府會唔會需要有多啲介入啦？咁而至於咧，即係社協嗰個解讀咧，就係話因為香港復常同通關之後咧，就嗰個劏房需求就反彈咗。咁佢哋就觀察到咧，有啲業主咧就唔優租唔出啊。咁所以就喺嗰個簽訂新合約嘅時候咧，就刻意抬高咗個租金嘅。 係咁，要睇翻一啲數字咧。咁即係睇翻差餉物業估價署嘅數字，而家佢哋計緊即係最新咧，2023年4至6月，咁各區嘅劏房嘅租金中位數係點樣咧？咁以即係頭先我哋提過旺角啦，咁係屬於九龍區啦。咁佢呢個講緊個月租咧就係5,000蚊。咁啊，如果港島區咧就係6,600蚊。咁啊，嗰個新界區又去到4,500蚊。如果全港平均拉雲就5,100蚊租咯。 嗯，係，咁佢亦都即係講到有啲特別嚴重嘅情況啦，譬如頭先你提到嘅即係油尖旺區啦，即係如果一個嘅床位單位下最嚴重嘅個案，2021年度咧差餉租值係74,000，咁但係咧有關單位咧實際咧年租金咧收咧係差餉租值嘅9倍，就高達66,000元，咁其實亦都反映咗咧個租務市場咧其實係同個差餉租值咧就脫咗鈎啦。 系啦，咁其实需求真系有啊，即系你油尖旺，即系如果照估计就好多，即系服务行业就喺嗰区啦。咁啲人有居住嘅需要，咁即系如果你讲紧床位2,600蚊，头先我哋讲紧，如果全港平均个劏房个租金中位数系5,100蚊咧，咁2,600蚊都系叫平噶啦。咁如果即系对于有需要嘅即系草根啊基层嚟讲，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居住嘅一个即系冇得拣之中嘅一个选择。 嗯。咁就一人都可以，即係我哋同嘉賓傾下嗰個政策建議啦。因為譬如佢都提到咧，其實希望政府咧每兩年咧檢討而家嗰個租務管制嘅法例啦，即係確保嗰個條例咧係有效保障到基層嘅住屋權啦。咁同埋就係規管咧分間單位嘅起始租金等等嘅。 嗯，好啊，咁我哋同即係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席施麗珊，施麗珊你好，副主任 你好， 係係啦。咁啊，其實即係。那個調查啦，咁其實出嚟嗰個調查結果同你哋原先嘅預期係咪即係係咪好大差距咧？ 其實因為我哋之前就唔知個差餉嗰個差餉租值嘅，我哋知道居民嗰啲即係錢嘅，咁其實之前都有做過嘅，但係個差餉租值會唔會再升咧？我哋就唔知道，咁可能要真係要俾錢去逐間去查，咁先知原來都啲即係。疫情之後咧，就差餉租值政府做嗰個都開始升緊嘅。 嗯。 咁如果係2024，就再有我哋做嘅之中有兩成幾、三成都已經係升嘅添嚇。咁所以跟住其實我哋都見到一啲居民之中都係佢哋有加租嘅情況嘅。咁、我哋都驚，因為其實依家其實未去到2024嘅咩嘛，咁其實啲居民都有啲業主都同我講話嗱，你我遲啲又加租啦咁樣。咁我哋都見到其實業主傾向，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真係租出去嘅租金係其實高過佢嘅差餉租值好多啊。咁即係平均都起碼3-4倍，有啲離譜嘅就7-8倍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唔合理啦。同埋其實依家嗰個租金係貴得好緊要啦，已經基本上居民係冇任何空間再俾業主去加租。佢一家其實即係喺佢嗰度飯嗰度再打啲出嚟嘅啫，即係食少啲嘅啫。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政府要正視，同埋佢當初即係成立嗰、那個，即係佢制定嗰個租管嗰陣時，條例嗰陣時都講話，起始租金佢哋會再搜集啲資料嘛。 咁到我哋都希望依家都成年半啦，咁政府會唔會有啲即係措施或者有啲咩嘅行動研究啊，各樣嘢數據可以講一講，係咪可以喺個法律上可以再有啲改善咯？ 嗯，施麗珊会不会都知道呢，其实现在那个租金呢占譬如你们那个受访者的入息那个比例的中位数呢，其实达到是几成左右？ 我们很多都去到差不多成，即是讲四成啊，平均的。比起一般的政府 的资料呢都是还要高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居民是个收入低的。 嗯。 咁你想想全港的中位数的收入是三万几，我们很多居民都是讲万几蚊。是啊，咁所以佢一嗰、那个即係四五千蚊嘅即係劏房嘅呢，对佢嚟讲就真係起码都三分一唔止㗎啦嘅嗰个占嘅比例嘅。係啦、 啊。嗯，咁施麗珊啊，想知道其实而家你哋即係访问嘅即係居民啦或者街坊呢，佢哋係即係租床位嘅多定係都係租一间房嘅呢？ 一啲啲情况，咁当然如果你用个数目火数呢，一定係劏房嗰隻係多嘅。咁、跟住就係板间房啦，咁跟住就係床位啦，係啦係啦。 嗯，咁如果计劏房嚟讲呢，其实你提到呢就话都占咗个即係居民去差唔多四成嗰个入息啦。咁、其实如果以咁样计佢哋嚟緊嗰个负担嗰个即係租金嗰个能力仲有几大嘅空间呢？ 其实冇㗎啦，好多人依家负担緊都已经之前住，咁我哋都最近我哋有啲居民最后顶唔顺嗰个加租呢，佢就唯有合聘囉。合拼去親戚朋友度，大家分擔啲租，咁啊令到自己即係嗰個租金嗰個負擔減少咯。係、啊，上次琴日嘅出嘅記者會嗰個居民都有講話，佢加咗租之後，佢就唯有去同嗰啲即係親戚大家住逼啲咯。咁、大家嗰個租金負擔低啲咯。 嗯，可唔可以都讲下啲古仔，即係譬如有边啲即係可能单位话或者边啲区呢嗰啲情况真係非常之严重嘅。 我哋见到其实油尖旺系嗰个数字系高嘅。咁、深水埗当然都系啦，咁但係如果油尖旺嗰、那个嗰、那个租金系会再贵啲嘅。咁荃湾嗰啲都系犀利嘅。是啊，是啊。 我记得呢，其实即係当局呢，即係上年立法嗰陣呢就话会收啲数据啦，即係再去评估系咪需要去管埋嗰起始租金啦、 嗯。 其实据你所知，即係你哋 NGO 有收集一啲咁嘅数据啦，但係譬如政府佢哋自己有冇做呢样嘢呢？ 我哋其实期望佢做嘅。咁、因为佢嗰陣时讲，但我唔知佢换届咗政府之后嗰个接手系点样，同埋佢哋系咪即係已经有啲数据收集咗囉。 嗯，咁阿施麗珊，即係我见即係嗰个你哋嘅建议呢，就话要規定呢，即係如果即係嗰个立法啦检视法例，就係要規定个租金唔可以高于差饷租值嘅 1.2 倍。其实呢个你哋点样即係定呢一个标准或者定呢一个方向系咩嘅背后系咩逻辑呢？ 嗱，如果其实如果按政府嗰个差饷租值，其实已经定咗嗰个租值嘅。咁、我其实佢应该用返个租值租出嚟最好添。咁但係我哋點解會覺得 1.2 呢，就是、因為始終你如果可能要分租户，始終佢可能有少少成本嘅、即係無論佢係要裝修又好，或者佢要即係管理多啲火數，咁我哋覺得 1.2 倍係大家比較合理啲嘅數據囉、即係又唔會話好似啊完全即係一少少嘅利潤都唔俾人賺咁樣囉，係啦。 咁另外呢，其实租管条例即係实施咗年几呢，譬如因为我都见到有一啲嘅另外啲团体都有做过一啲即係租务管制嘅问答测验啦，即係譬如想睇下啲劏房户其实真係对于个条例嘅认识程度啦。其实你哋自己所见系咪个认识程度都唔系好高呢？ 係呀係呀，其实好多居民系你要讲咗讲好多次呀，跟住仲要实际上当佢遇到困难嘅时候，你即刻去同佢带佢去解决啦，佢先明白。佢有阵时真系唔明嘅。咁亦都有啲業主呢，其實就唔係個個都咁熟悉，或者個別一啲老業主啊，或者佢真係唔即係可能得一間半間，佢唔係即係嗰啲集團式打理嗰啲呢，咁佢真係唔係好明嘅。咁所以有啲我哋都會提佢話，喂，你咁樣唔得㗎，你要點做點做先得。咁如果佢唔係有心嘅，咁梗係冇嘢啦。咁如果有心，如果講完佢都仲係咁做嗰啲，我哋就真係會叫個居民去投訴㗎啦。 嗯，咁至于即系订立书面租约方面咧，即系个标准租约，而家其实多唔多街坊其实即系同个业主之间系有一份即系标准嘅租约咧？ 比以前多少少，但系个 percentage 都系低嘅，系、啦， 几低到？ 即系都系得嗰几成咯，即系唔系话我大部分人都系有租约咯，咁都系好惯常地，大家都系冇。咁但系其实我哋上次问过嗰、那个政府个部门咧，佢哋话其实口头都系嘅。 所以我哋都提咗居民话，你唔好以为自己冇立到，其实你口头上同佢讲话，佢继续响俾你住，咁其实都系一个租约嚟嘅。 嗯， 系啦。 咁另外呢，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嗰個即係租金基本上都即係脫離咗嗰個即係差餉租值啦。咁但係即係我都自己諗嘅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記得呢兩年前統計處都有啲數字呢，就係話其實劏房嗰個居住情況係差咗嘅，即係譬如嗰啲獨立廚房嘅，其實有獨立廚房嘅劏房數字呢其實係明顯下降咗。即係你哋嘅觀察係咪都係咁呢，就係話即係就算租金唔跌都好，其實嗰個居住環境嚟講係冇乜改善嘅。 是啊是啊，那个环境是差的，咁亦都那个即係亦都业主好，都係唔係个个业主肯去承担一啲维修啊，或者佢嗰啲嘅屋企卫生啊各方面嘅问题。有阵时係俾好多老鼠啦，或者係有阵时佢哋啲电器，即係嗰个屋原本嘅一啲电器又好，或者甚至依家暴风雨咪漏水嘅。 嗯。 咁又唔係好多业主肯做返囉。 嗯。咁先生，其实即係如果咁样，即係呢方面又點樣可以即係鼓勵翻啲業主可以做翻好呢啲即係居住嘅環境俾翻啲劏房嘅居民呢？ 我諗其實要睇下政府喺個法例上啊，同埋執法上可唔可以有啲真係比較強硬啲啦。第二就係可能就係好似舊樓業主、老業主嗰啲咁啦。如果佢真係有困難嗰啲，咁係咪有啲基金俾佢？如果佢係發覺住客同埋業主都真係困難嗰啲，咁咪俾佢去申請嘅基金幫手咯。但如果唔係困難嗰啲，我哋就覺得其實業主係你自己，即係有賺錢就應該要承擔翻啦，係啦。 嗯，同埋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即係其實嗰、那個起始租金，即係而家都仲未係一個規管範圍啦。其實譬如咧嗰、那個租客咧同嗰個業主咧去傾嗰個租約嘅時候咧，即係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佢哋會遇到一啲咩問題咧？ 好多時其實我哋啲居民咧，第一其實唔係好識字， 係 佢亦都唔熟法例。咁所以好多時咧，佢簽合約嗰陣時，佢唔係好識嘅。咁當個業主話，即係有陣時又趕佢，要叫佢快啲簽啦。有陣時又未必俾佢睇得好清楚啦。咁可能簽咗都唔係好知嘅。同埋有陣時有啲業主係夾硬寫一啲條例付款嚟，佢啲租客又唔知係咪得唔得喎。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佢哋會遇到嘅問題咯。咁另外有啲就可能佢真係直頭唔簽啦，或者其實佢我又租咗俾佢咧，租有陣時我哋好多居民咧都冇正式嘅租單收據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佢哋會遇到嘅問題。咁跟住要申請啲咩嗰陣時又冇租單嘅證明喎。 係 啊。 好，咁啊，多谢晒阿施丽珊，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咁啊，施丽珊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咁啊，大家我哋即系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咁我哋有机会咧继续关注呢啲话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